到臨時庇護中心，但仍有大批居民不肯離開家園，或者趁火山活動稍為平靜回家點算財產和照顧動物。受到火山灰影響，民眾對口罩的需求大增，但很多店鋪已經沒有貨，亦有商店趁機加價，有民眾利用稅報縫製口罩免費轉贈居民。天气方面，与冷风相关的东北季候风正为广东沿岸地区带来清凉的天气。本港地区今日天气预测大致是多云，早上天气清凉，日间短暂时间有阳光和干燥，吹和缓至清劲北至东北风。展望未来的两三日早上清凉，部分时间有阳光，下周中期渐转温暖潮湿。而气温是18度，相对湿度是 69%， 黄色火灾警告现正生效。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经济行情报道， 恒生指数报28,925点，升42点，总成交金额247亿7000多万。上证综合指数报3082点，升8点。深证成分指数报11013点，升46点。部分活跃港股做价，腾讯控股399元，跌1元。民生银行5.95元跌1仙，同程艺龙13.18元跌4.4元，美团点评111元跌1.4元，阿里巴巴217.4元跌2元，小米集团12.56元升3.6元，盈富基金29.1元升1元，中芯国际15.48元升2元，中国平安96.55元升1.1元。外币对港元嘅卖价，美元7.771。英镑10.159，瑞士法郎8.055，澳元5.357，加元5.958，新西兰元5.161，欧元8.6557，每百日元对港元7.052，每百港元对人民币88.466。日经平均指数报24062点，升129点。港金现价报14375元，跌35元。伦敦金每安士买入1552.39美元，卖出1553.89美元。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道完毕。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Didi 同你讲隧道情况啦，咁而家红磡海底隧道港岛入口啦，告示打道东行过海排到湾仔运动场。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龙尾爱民村，东九龙走廊过海和去尖沙咀车龙在上乡道，加士居道过海龙尾骏发花园，东区海底隧道九龙入口排到汇景花园，将军澳隧道将军澳入口龙尾电话机楼。路面情况在港岛方面，皇后大道中去中环近雪厂街一段挤塞，龙尾花园道口告示打道西行去中环慢车排到市超域道，东区走廊西行落中环近住维园道落桥位一段车多，龙尾海丰园。在九龙啦，龙翔道去观塘龙尾虎山道桥底，美孚桥的支路落返去长沙环道近住惩教署一段就挤塞，咁影响到而家美丽道去返长沙环道都係比较挤塞。在新界环保大道去工业村方向近住日出大道一段挤塞，龙尾就喺百胜角路。屯門公路出九龍方向近住深井一段行車緩慢，排到豪景花園。大埔公路出九龍近住沙田新城市廣場一段車多，龍尾進景園。特別要留意安全車速位置有將軍路、寶順路、寶康路、調景嶺、黃泥涌峽道國際學校上行，東區走廊柯達大廈柴灣、元朗公路洪水橋隔音屏上水和元朗公路博愛之路屯門。最后，道路安全议会提醒你，不遵照交通灯号指示横过马路，最高罚款2000元。好啦，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FM 94.8至96.9， 香港电台第二台。 有音乐， 有快乐。 你知唔知住喺香港嘅印尼朋友最中意香港啲咩咧？ 我叫 Annie， 我来自印尼爪哇。我最喜欢香港几公园，因为好靓、动美、好干净。 香港电台第二台民政事务总署全力支持，逢星期日早上六点到八点，有 Barbie、Chinsa、诗培同你过一个 Beautiful Sunday。 流行性感冒是由飞沫传播，预防流感要打开窗户，保持室内空气流通，注意个人同环境卫生，勤洗手，打乞嗤同咳嗽时要用纸巾掩住口鼻，有呼吸道感染病征就要戴上口罩，病情持续或恶化就要睇医生。为了保护你同屋企人，每年都要打流感疫苗。 家家防流感，户户健康又开心。 哇 ，Kitty， 你把声做咩咁 man 嘅？ 莫莉，我而家女汉子嚟噶嘛，把声 man 啲，好合理啫。 但系新嘅一年，你唔想爱情运亨通，做翻个小鸟依人嘅女人咩？ 梗系想噶，遇唔遇到先得噶。 诶，咁就啱啦。新春特别版嘅敏感人物，请嚟新心灵导师莎拉，到时大家就可以知道今年嘅运程会系点啦。记得收听逢星期一至五晚上十至十二，香港电台第二台， 李敏、崔杰同莫莉主持嘅《敏感时刻》。 风骚最近有一个 A 级主持， 我咁大个女都未试过 A 级，唔知系点嘅咧？嗬 ？A 咧即系尖啦，咁如果有十个 A 嘅话，就即系 尖尖尖尖尖尖尖尖尖， 哇！好多个啊，好多个啊， 好似都唔够十个喎。 唔怕，因为我哋今日嘅呢位嘉宾主持，佢一个可以顶十个，佢系十优状元嚟噶。 喂，咁耐之前嘅嘢唔好提啦，同埋咧，我冇十 A 嘅。八个啫， 哇！我哋风骚终于有个状元出咗嚟啦，你系边位啊？ 我系 Chris 梁彦忠。 风骚快活人今日有，虽然外边大塞车，搞到监制几担心我，但系亦都见到我好早出现咗嘅。曾志浩， 仲有今日起身已经觉得好冻，谂紧点样着衫，然之后我依家都仲觉得有少少凉，但系唔知点解阿田仲喺度泼凉嘅。Chris 梁彦忠， 今日 你终于明白呢个凉嘅可怕啦。 哎，见到阿 Chris 应该着唔够衫，见到曾志豪咧，好似争条颈巾嘅。但出面其实有少凉嘅，系因为而家气温18度啊。但我依然泼紧线嘅桂花田， 风凉快活呀、啊！咪咯，你明白我痛苦啦，都唔根据季节变化而穿衣服嘅女子， 你要泼紧凉嘅， 十八度啊！ 我有根据天气而去着衫，你有今日着几件衫？你谂下， 你有几件衫啫？ 我有件底衫啦，仲有一件啲。 得啦，唔使再切啦，真系。 跟住仲有嗰啲叫披肩咁嘅嘢啦， 但系你入到嚟呢度， 由于呢度， 佢头先第一句知唔知听到佢问咩啊？啊冇冷气嘅， 我坐喺度揾纸笔准备下今日要讲嗰啲嘢先，咁样叫啊冇冷气嘅， 冇冷气，跟住破线， 唉系咯， 你真系食咁多鱼油丸，因为佢话佢呢。佢話佢呢排 jet lag 咧，佢話佢用魚油丸嚟係啦擋 jet lag 啊嘛，我諗而家啲魚油丸咧堆積咗喺佢個皮上脂肪嗰度啊，湧曬出嚟 嘅 真 係。唔係嘅，咁又公道啲講句，其實即係呢個冬天咁耐都冇話真係好凍過，我覺得可能最多一個禮拜。 係啊係啊係啊，一個禮拜。 先凍幾日，跟住下個禮拜又回暖啊嘛。 係啦， 但 係 你把線都 係 唔需要潑㗎。 唔係啊，真係熱咧出汗啊，你知唔知啊？ 都未可以做節目已經咁澎湃， 即係佢啲過。时三级片嗰啲情节咧，十八度嘅时候咧，好热啊，我埋汗啦。跟住个男人就话：十八度啊，姑，你啲招 衫嚟， 系啦，你招会唔会太夸张啊？ 唔系喺街外面都 OK 嘅，因为我哋直播室系呢个密闭空间啦。 冇错冇错。 因为咧咁啊，就系由于出面天气冻，个冷气自然唔凉啦，咁样，所以就呢度比较焗少少。咁哇，系咯， 系咯， 我又行上嚟做足运动啊， 系啦。咁如果咧你系一棵莲花嘅话咧？咁呢个气候对你嚟讲就真係唔好气候啦。但首先如果佢係莲花呢，阿Chris你会觉得佢似边棵呢？ 莲花呢？ 阿Chris啊，係呀，认识莲花係咩呀？ 作青莲而不妖啊。 最屘个妖字我觉得。 我唔笑得我嘴又爆啊！真系，个嘴唇又爆得流血，真系 出污泥而不染啊，就千年而不扰啊！ 系啊，佢最似边嘅边个莲花？ 边个莲花啊？ 似莲秀啊！佢 嗰个系莲秀，唔系莲花。唔该，你爆疮爆到吓乱晒， 都流晒血，真系好惨，真系 又要笑又唔敢笑， 系啦，要笑又唔敢笑，真系样衰啊！ 呢啲咪抵你咯，抵你啊！真系你把 口好热啊！真系， 唔系，但系今日真系结咗交，好似系咪有啲进展啊？ 我搣佢咯，所以而家，但系一笑佢就裂开咗啦， 嗰粒唇疮啊， 系 啊，嗱，我讲下天气先吓，而家气温咧18度，相对湿度咧68%，不过黄色火灾危险警告现正生效，你粒疮系会干嘅吓， 系我都 希望多啲咁样查佢就得啦。 我头先话你如果真系一株莲花咧，首先系有道理噶，系啊，因为咧呢个莲花咧会撞正咧好温暖嘅农历新年啊， 系 啊，有几暖咧真系，天文台原来有预测咯。就话咧喺呢一个年三十，咦？点解咁快唔见咗嘅？啊，24至25度啊，会有一个系， 哦，即系年三十晚会24至25度。 系啊，我今日见到佢话咧，即系嗰个天气咧系会冻到一个地步咧系咁样嘅，唔系暖到一个地步咁样咧。佢话啲花咧又会提早开啦，咁点算咧？因为提早开啲人又唔买噶啦嘛，咁样。所以佢话咧，今年佢哋用咗呢个咧。急冻冷藏科技 系 啦，就冻住啲花，等佢咧就唔使咁快开出嚟咁样嘅。咁但系个问题就系咧，拣边只花系最好嘅咧？即系如果咧要 keep 得耐啲嘅话咧，即系嗰位花农咧，佢都有问过啲，即系大家佢就话，咁如果真系要买嗰啲莲花咧，襟开啲嘅，边只系最好嘅咧？ 讲真的，我真的不知道莲花有分几多种。 哎呀，原来都有分嘅， 唔系都我真系噏唔出。 本来喺湿货市场见到嗰啲，咪系莲花咯， 系 咪？ 咁但系佢话有唔同种类。 佢预告咧，年28同埋年29咧，最高24度，年30咧就25度。 系 啦，虽然未去到热辣辣，咁但系真 系 好暖咯。 即系对于啲花嚟讲，已经暖得滞啦， 系啦， 咁所以菊花咯，菊花系最襟开嘅，认真。 菊莲花都 有 嘅，都 有 嘅，有嘅，有嘅，有嘅，有嘅。 唔系净系 清 顶重 阳 啊，唔该。 有嘅有嘅， 蟹爪菊噶嘛， 啱，系啦。 咩叫蟹爪菊啊？ 我明啦，一条条嗰啲丝飞出嚟咁样噶嘛， 系咁样抓住嗰个黄色啊， 系滑咁样抓啊， 系滑咁样抓， 咩咁样。嗱，原来咁样嘅， 系七件难噶，通常都 系啦。嗱，究竟系啦，你熟唔熟悉咧？每个莲花咧，嗰个襟摆嘅期数啊？ 哦，啱啱你讲剑兰，剑兰可以开几耐 咧？系啦， 系啦，剑兰啊，其实 即系如果我哋话桂花田似边株莲花嘅话咧，可能其实就要用嗰个保质期咧。 好中意你用个株字， 系啦，系木字边噶， 系啊， 即 系写出嚟 咁样，系啦，朱色互射嘅朱噶咁样，系啦。如果桂花田似剑兰嘅话， 系啊， 即系话佢可以 keep 到几耐咧？剑兰可以 keep 几耐？ 剑兰 系 咪可以？ 系啦， keep 一个月系咪啊？ 你又想？ 哦。 你又想？ 我想期望多啲， 可能佢就係嗰啲， 因為 佢想自己 keep 咁耐。 係啊，因為啲劍蘭咧，佢由即係成株咧，由打直噶嘛，咁由底向開到上噶嘛。 邊株蓮花打橫啊？ 唔係，咁有啲花係可能找咗出去噶嘛。 O K， 好。 咁佢咧由底開到上，咁可能由依度由底慢慢一個冧咁開到上，可能開得耐啲咧。 佢話原來劍蘭咧，根據花農所講咧，七日先 ， 真系七日先。佢话咧，净系可以盛开七日嘅啫。所以佢话咧，买嘅时候咧，就要拣啲嫩口啲嘅。嗱，真系好离谱嘅啫。呢啲都要拣嫩口嘅啫，要拣啲生面口嘅。 拣啲即系可能仲要养一阵先再开花嘅。 你完全要唔识佢嗰啲系最好啦。 其实咧，我咁即系咁行咁多年年宵咧，睇嗰啲花农咧，最阴公主，我觉得比较系剑兰嘅。 系 嗰阵时剑兰咧，嗱你买得即系如果早买咧，你系早开。咁早买早开咧，过年咧佢要开晒。可能会有去到即系已经开始见到蔗啦，又唔系几好意头啦。但系去到湿货市场见到嘅时候咧，佢已经慢慢陆陆续续开咗啲啦。 系 咁跟住开到上去上面，又惊佢去到初一又开唔晒，即系系比较轮进。同埋咧，去到最尾咧，莲花嗰个剑兰咧，成日都系俾人劈埋一边咁样。 点解咧？嗬， 就系因为佢个保鲜期系比较 系啊，得个几天咯。 系啊，我记得好少卖剑兰嘅，因为 难去开得靓。 系啦，同埋唔系佢自己难开得靓得嚟咧，佢仲要衬落其他花度，有时好鬼难衬嘅。 咪 就衬 蟹爪菊咯，所以 系因为佢好高咧，系你屋企有翻咁上空间感，我觉得先会有嗰个感觉。 其实 剑 兰系靓噶， 但系佢系咪都要做 衬？ 哦，咁样点解要60年代咧？ 唔系，我只系想话翻俾你听，喺60年代嗰啲 你曾经收过一棵。 嘅時候，佢哋係會捧住一大扎劍蘭 嘅咩？咁樣好高咯、啊，唔係六十年代嘅新娘，佢哋收劍蘭㗎，真係㗎， 唔係個個都有花球㗎 嘛。即係嚟緊嗰個二月十四，我哋夾錢送兩束劍蘭俾 佢，個花球佢一束好高嘅劍蘭，一嘢懟佢後邊， 跟住一吉力吉死人咁樣嗰啲，哎呀！ 唔 係 真 係 嘅，我見到啊，一入邊抱住劍，係抱住劍蘭，唔係揸住嘅， 睇唔睇到路啊？ 係咯，唔係開唔開心啊？你中唔中意收劍蘭啦？系啦，佢话如果咧真系要再耐啲咧，原来佢话莲花开得最长咧，佢话算系边一棵咧？ 莲花开得最长， 你会拣边棵咧？摆耐啲嘅话， 有貼士嘅，桃花咪都耐嘅， 桃花咪好难开嗰啲咁样噶。我记得成日都好难教个时间啱嘅，系咪咧？ 桃花难度高嘅都，如果唔系有阵时点解有啲人都细都冇桃花运？ 你想讲泥浆嗰啲定点 样啫？佢冇啊，主要资料话俾我听嘅啫。 绣球花定系嗰啲牡丹雀药？ 都唔中， 都唔中啊！真系， 系 啦，原来佢有意头噶，嗰样花咧喺个意头度讲出嚟，都 feel 到系长噶，唔系都 feel 到系长噶。喺个意头上面讲咧，系啊，百年好合， 哦， 百年好合， 百合花， 百合花。佢话原来如果莲花要开长啲，可以买呢只。 哦，百合花 一般百合花开花时间会比较长，不过其实长成点咧？ 唔系嗱，咁你有因应嗰个百合花咧，佢嗰个叫。即嗰株百合花啦吓，因为佢都有时咧大细粒啊，你唔系个个均称咧嘅时候咧，咁就可以有可能嗰度啲大花借咗先到嗰个细粒开咯，咁你又会出现呢咁嘅情况嘅。咁啊，百合花系我最常买嘅花嚟嘅， 因为佢开得耐得嚟咧，佢开得好大， 系 即好开心嘅， 系 啦，系啊。另外咧，仲有水仙咧，其实我觉得都系可以摆得。 啊，水仙系 本身，只不过系话你点样 keep 到一个啱嘅高度，又唔好搞到可以搞成细， 成砖乱草咁样咧， 系啊。即系你点捆佢，佢都系自己 咯。即系头发啦，好似啲头发咁样。 如果想生头发，好似生到佢咁就正啦。但又唔系喎。 系啊。 佢 啊，因为呢个算系好意头。如果我哋譬如买棵送比较早嘅话咧， 系应该买四盆俾佢。 送水仙俾佢，祝你好似水仙咁样啊！ 我谂咧，我由咧高中开始叫我阿妈试啦，即系种白种呢个水仙咧，年年都系一系咧高低啊，歪开晒左右边啊，一系完全冇开过啊。唔知点控制佢，系啊，好难搞啊！ 因为咧，佢哋话要去学喺适当嘅时候咧，要落啲矮仔粉嘅，就控制佢嘅生长。 我矮仔粉 系啊系啊， 哎呀，真系边个用太多咯， 又反作用 多咗。 阿永安同 Billy 都喺唔觉意时候落咗矮仔粉，因为咧嗱，仲唔好意思啊，你虽然咧就唔喺香港，我哋都要讲， 通常都系咁噶啦，边个唔喺度就讲边个啦。 系啊，啲矮仔粉咧系要喺适当嘅时候开。不过而家咧先嚟整咧，好似又太迟啦。 嗱，你讲得好啦。如果要落药嘅话咧，原来佢话有一啲传说中嘅种莲花嗰阵咧，都会落啲药咧，话等佢可以保鲜噶。 哦，系啊，话落嗰啲头冬药系啊，头冬药咯。 我呢啲有听过， 我冇听过呢个。 系啊，呢个厉害。 有啊，落个花樽度啊嘛。 但我又唔明佢点解个原理系咁样就有效嘅咧，真系。 呢个太过科学嘅嘢，我哋唔知啊。 但系你有冇试过？你有冇试过？ 啊，咁又冇啊，因为其实都唔需要，因为佢嗰啲花真系好自然咁样借，你硬标住佢咧喺度。 系除咗水仙控制唔到，真系有啲难搞。系啦，其他花咧有佢照开都靓。 佢话可以 keep 耐啲。系啊，但系今日咧报纸访问嗰个花农咧。佢就话系啊，佢都听过有啲市民咧会落阿士匹灵咧落嗰啲水度咧嚟养花，跟住佢系反对嘅。佢嘅理由真 系 好好啊， 唔自然， 唔自然。佢直情咧成个拟人法咁样咧， 我就话咯， 鲜花系生命嚟嘅，好人好者点解要向佢落药啊？咁样系啦，即系我哋咪应该喺嗰啲花圃面前咧都要贴一个咧，企硬 系 啦， 系啦， 唔使剔嘢都开硬 啦， 系啦，如果唔系好大件事真系， 系咪有咁样嘅心态嘅一个花农值得尊重添啊？ 我都觉得 系啊，佢自己培育出嚟嘅啲生命， 跟住花农就话。梗係啦，如果你係咁 keep 住啲花，你仲使嚟第次幫襯嘅？可能明明一個禮拜嚟翻嚟幫襯，你變咗十日先嚟幫襯。 你講得啱， 係咪先？ 即係你覺得其實佢係出於市侩嘅，真係。 唔係唔關事，都係唔應該俾啲花食藥嘅，係咪？ 人都唔好食咁多藥啦嚇。不過十八度氣温，你真係要小心小心。風騷快活人啊！ 偷看着你的脸庞，你问我要去向何方。 世上最坚强，我说你世上最善良，我不知不觉已和世上最坚强，我说你世上最善良，你说我世上最坚强，我说你世上最善良。 做埋今日就可以 集结，你唔使顶呢个人嘅，唔使顶佢成家就自己投入个歌声里面。 明显嗰嘢佢嗰个佢个节拍系啱嘅， 啱噶， 冇入错。 我个嘢节拍， 你唔好赞佢，你赞坏咗佢。 跟住我唔使负责任噶啦， 唔好咁样啦。你顾住阿姐姐啊嘛？ 边度姐姐？ 你又听到彪悍 咧？系啊，听到彪悍啫。花房姑娘啊，林志炫啊，喂，日常生活咧有一啲咧，即系死神来了嗰啲剧情咧，真系好难即系避开嘅。即系你记得电影呢个《死神来了》咧，总之就系喺啲最奇离古怪咧、好平凡无奇嘅一个地点里边咧，突然间就变咗隐藏危机陷阱啊嘛， 系 啊，即系可能你面前咧个风扇突然间啪啪啪啪咁样咧， 都系个武器嚟嘅， 系啦，即系嗰挺咧，你睇过呢套电影啦？咁请问一个百货公司 系 啦，去买衫 系 有咩危机可以发生咗咧？嗱，佢真 致命危机嚟嘅， 系啊，都几致命啊！佢争啲就出事啊！嗱，tips咧就系首先佢真人真事啦，喺澳洲嘅有个小妹妹咧。就是个受害人嚟嘅。 哦，咁啊，仲要系啦， 系啦， 嗰啲挂衫嗰啲假。 好，挂衫嗰啲假。 系啦， 咩咩咧？有时我自己都惊嘅。 系。 去嗰啲外国嗰啲百货公司咧，有时佢好大咧，跟住佢入边咧，佢会试嗰啲咧，会飞来飞去嗰啲玩具咧。 哦。 我成日一入嚟就飞落我个头度，跟住我就会爆炸噶啦。我成日惊。 哦，你成日惊 啫。我惊啫，冇真系。 佢试嗰啲咩无人飞机嗰啲 friend 系有啲咧系唔知点样掉上个天咧，好似捉蜻蜓咁，自己就成咁咧，又唔知掟去边嘅。 试嚟玩噶， 有噶，我见到啲室内嗰啲有噶， 咁不如大咯， 玩车嗰啲我知道有啦。但系你讲紧服装店啊嘛， 服装店，服装店， 服装店， 系 啱嘅。你估个方向第一个啱嘅， 一排一排衫跌落嚟， 咁会点啊？ 揞住咗个细路仔， 系，但系都系衫啫。 跟住佢就 咪因为个假咯，因为嗰个假系铁嚟噶嘛。 个假点样？ 系咪有啲嘢冧咧？ 个假点样上做？发生啲咩事？ 个假 混咗喺换更衣室， 跟住入错咗男更衣室，系啦。点知里边有个女人？哇！ 意外嚟噶呢个？ 系啊，意外嚟噶，意外。 佢系咪圆咕碌嗰啲叫做怪衣架啊？ 圆咕咩叫圆咕碌 因为有长形嘅，即系有方形嘅，有个圆咕碌咁样，即系周围可以转嗰个噶嘛？ 死咯，唔明添，你知唔知 怪衣架 啊？系咪即系嗰啲有时你去买明信片有得碌？嗰只啊打橫， 買衫啊，買衫點會冇轉冇圓圈嗰啲叫衣架啊？ 哦，你講係咪一個好似迴旋木馬咁樣，跟住就掛曬啲衫喺度，咁你可以咁樣碌，睇到有唔同色嘅衫。 係咯，咪就係嗰個咯。 佢 可以理解到阿田講嘅嘢。 佢應該係講緊嗰啲打橫咧，玩單槓嗰種咁樣嘅衣通嘅咁樣嘅， 碌掉嚟。 嗱，你最多都系估佢跌落嚟咧，嗱，即系都要开估啦，因为咧好难想象嘅。佢话咧一个六岁嘅女仔咧，就陪个嫲嫲去嗰度行街买嘢嘅时候咧，那个女仔咧就伸手谂住攞一件咧晾喺高少少地方嘅一件衫， 系， 咁佢趌高脚啦，点知咧突然间趌高脚就容易身体失去平衡咧， 哎呀翻后咗， 佢就撞到一个咧金属挂钩上面。隻眼勾咗落去，好彩好彩，只係即係受傷，就唔係話失明。咁但係真係好罕見嘅意 外， 咁樣嘅高攞件衫撲，然後自己又撲咗落個前面一個掛衣架上面，所以佢淨可以話俾你聽咧，無處不在危險嘅。如果有小朋友。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早上十点半由谢天丽报道新闻。内地去年第四季经济增长6%，符合市场预期；全年经济增长6.1%，同样符合预期，达到中央定下的目标。国家统计局数字又显示，第四季经济按季增长1.5%。国家统计局表示，去年经济继续保持总体平稳、稳中有进的发展趋势，但当前世界经济贸易增长放缓，动荡源及风险点增多，国内结构性、体制性、周期性问题交织，经济下行压力仍然较大，下阶段要全面做好六稳，保持经济运行在合理区间，确保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和十三五规划圆满完成。监警会副主席谢伟全对延迟公布首阶段检视报告表示遗憾，期望有关司法复核案件的审讯可以尽早进行同有结果。他强调，虽然报告延迟公布，但监警会的工作会继续。谢伟全又说，监警会是考虑了法律顾问的意见，委员一致同意延后公布报告，直至司法复核案件有结果之后再讨论和决定发布日期。至于几时发布，他表示要视乎很多问题，包括提出司法复核的申请人配合。他又表示明白公众对报告有期望，但亦都要尊重法庭和提出司法复核的权利。被问到监警会第二阶段工作的范畴，谢伟全没有透露内容，只是多次重申会继续工作。据了解，警方正是研究在日常装备中引入电枪。监警会前委员郑成龙表示，外国有不少例子，警员因为误用电枪导致有人死亡的案例。他认为警员最强的武器是与市民沟通，而非加设装备。郑成龙在一个电台节目表示，一些有精神病或者是醉酒人士可能对电枪无反应，因而导致警员过分使用电击。另外一方面，现时前线的警员已经有警棍、胡椒喷雾、枪等的装备，在电光火石之间应该使用哪种武器都引起疑问，如果又再添加电枪，他觉得应该询问前线警员的意见。郑成龙建议，在未来的示威游行之前，监警会委员应该介入申请人和警方之间的沟通，了解双方需要，应该担当是类似调解的角色。立法会财委会继续审议公务员加薪拨款申请，民建联的郑明信说，大部分公务员都持守政治中立，但有议员在无证据之下指责个别的公务员，是对整个公务员团队非常不公平。民主党林卓廷说，政府表示公务员士气是其中一项薪酬调整标准，但据悉有警员因为反修例事件离职，反映士气低落。他说政府偏袒警暴，但又将其他被捕的公务员停职，批评是摧毁公务员团队文化，出卖公务员。公务员事务局局长罗志光说，公务员有责任捍卫政府立场，认为180,000公务员尽忠职守，不认同有人罔顾事实地批评公务员。他又否认有关警暴的指控，指出将公务员停职是基于对公众利益的考虑。天气方面，本港地区今日天气预测大致是多云，早上天气清凉，日间短暂时间有阳光和干燥，吹和缓至清劲的北至东北风。 展望未来的两三日早上清凉，部分时间有阳光，下周中期渐转温暖潮湿。而家气温是18度，相对湿度是 68%， 黄色火灾危险警告现正生效。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经济行情报道。 恒生指数报28,967点，升84点，总成交金额385.5亿。上证综合指数报3,088点，升14点。深证成分指数报11,030点，升62点。部分活跃港股造价：腾讯控股399.8跌2毫，阿里巴巴217.8跌1.6，小米集团12.84升6.2。美团点评111.3跌1元，民生银行5.96无升跌，同程艺龙13.3跌3.2，中国平安96.85升1.4，盈富基金29.15升1.5，中芯国际15.26跌2仙。美元对其他货币嘅卖价：港元7.772，日元110.21，瑞士法郎0.965。澳元0.69，加元1.304，新西兰元0.665，人民币6.869，英镑对美元1.308，欧元对美元1.114。日经平均指数报24,050点，升117点。港金现价报14,375元，跌35元。伦敦金每安士买入1,553.35美元，卖出1,554.3美元。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道完毕。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早晨啊 ，Toby 同你讲隧道情况啦。红隧港岛入口告士打道东行过海，龙尾去到湾仔运动场。九龙入口方面，公主道过海，龙尾喺爱民村。东九龙走廊过海同埋去尖沙咀啦，排到去上乡道噶。加士居道过海，龙尾喺渡船街天桥近果栏。东区海底隧道嘅九龙入口车多，龙尾去到汇景花园噶。将军澳隧道的将军澳入口龙尾在欣怡花园对出。路面情况在港岛方面，干诺道中东行去湾仔，跟着大会堂一段挤塞，车龙排到去国际金融中心。香岛道去浅水湾方向，跟着蒲苑一段就挤塞，车龙接近到南园。在城西道方面去坚尼地城，跟着坚尼地城游泳池一段慢车，龙尾去到屈地街。九龙方面，将军澳道下行去观塘道，跟着观塘警署一段就车多。美孚桥支路去长沙环道，跟着惩教署一段挤塞，现在龙尾都几长，排到去清丽苑，亦都影响到美丽道去长沙环道一段挤塞。伟业街去油塘，近住骏业街一段挤塞，龙尾去到启福道桥底。加士居道天桥去大角咀，排到去康庄道桥底噶。喺新界方面啊，环保大道去翻工业村方向，近住骏业街一段挤塞，龙尾去到启思中学噶。葵涌嘅昌荣路啦，去翻梨木树就车多，龙尾去到国瑞路。特别要留意安全车速的位置有将军澳宝顺路宝康路方向调景岭啦，黄泥涌峡道国际学校上行。东区走廊柯达大厦方向柴湾，元朗公路洪水桥隔音屏去上水，元朗公路博爱之路去屯门，同埋马鞍山路恩安村去恒安村去九龙。好啦，我哋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FM 94.8至96.9，香港电台第二台。 有音乐，有快乐。 大气候转变令传统变味，有人主张跟随时代改革，有人坚持守护传统。一场革命在中国正式开打。电视节目《中国故事五之金华火腿起革命》，深入浙江省金华市，看看全球暖化怎样令金华火腿这种传统食品引发出一场制作方法世代之争。今晚八点，港台电视31。 政府由2020年1月1日起优化公共交通费用补贴计划，超出400元的公共交通开支补贴比率由1/4提升至1/3，每张八达通的补贴上限亦由每月300元提高至400元。计划下的受惠人士涵盖的公共交通服务及费用 和领取补贴安排就维持不变。详情上 ptfss.gov.hk 睇下啦。 火势是他十点半之前已经一展他的歌喉，为什么啊？他提大家是今日点唱的日子，电话号码1872388，网上留言都欢迎大家的，还有我们的 fax 号码2339653，是大家可以打来点唱，但是是不是真的要点他唱呢？你自己想一下啦，是他是哪个？他就是很喜欢无时无刻都进入一个歌星的状态，但是他以为自己是歌星的曾志豪。 你不要理，正所谓守得云开见月明啊！我昨天收到有一个活动的通知，他说喂，可能会搞一些呢街头音乐卖唱团练大表演，他问我一不一起玩啊？我说好啊， 边个咁睇唔开？ 点解嘅观众啊？ 系咯，点解想讲下啊？定系想睇下吸引啲咩客嚟？ 我唔知吓，搞唔搞得成都唔知系啦。 边个团体咁大胆啊？ 当佢咁样提出嘅时候，我都好诚实同佢讲话：好啊，我好中意唱歌噶，不过难听啲啫。佢话唔紧要，都唔系谂住好听嘅。好啊，系啊。 咁啊，唔谂住好听揾你系啱啊，你啱数。 中国人咧都真系几中意赌噶，我哋咧好轻易咧就会同人哋讲话，唉，我估佢听日实迟到啊，信唔信啦？赌几啊嗱咁样，即系你好容易咧，好轻易就会讲出咧，我赌佢一定会点，我赌佢一定会唔得。又或者我哋会加一句嘅，嗱，食早餐好唔好先？嗱，如果咧听日完成唔到呢个 project 咧，就要请食早餐咁样。某程度上都算系一种少少嘅赌注嚟嘅咁样，真系好喜欢赌。咁啱啱结束嘅台湾选举里边咧吓，总统选举啊，市委立委选举里边咧。都原来咧有好多嗰啲叫赌嘅成分喺度咧，嗱唔系讲紧之前嗰啲地下赌盘啊，即系嗰啲咧话我让你几多百万票嗰啲啦，我哋而家讲嗰啲咧系貌似系非常真系好可爱，而且个赌注咧系会令人哋可以食得落肚嘅一种叫做鸡扒打赌。咁啊，今日咧都有几份嘅报章咧都有提到呢一个即系现象咧，咩叫鸡扒打赌咧吓？可能你话系咪讲鸡扒妹啊？唔系佢啊，虽然佢都好吸引啊吓。佢讲紧鸡扒打到咧，原来佢就话喺呢一个即系选举里边咧，有好多人咧不停咧就喺度互相喺度即系发嗰啲文章咧。譬如佢话，我觉得韩国瑜如果赢到嘅话咧，我请大家食20000份鸡扒。咁另一个咧不甘示弱咧，佢就会话啦，我话如果蔡英文啊可以攞到800万票嘅话咧，我成个台湾啊每人请佢食一份鸡扒咁样。嗱，真系咧。俾人統計咗好多咧，都有人攞呢個雞扒咧作為呢個打賭嘅咁樣，咁啊甚至乎咧呢一個打賭嘅現象咧唔係今屆，原來2018年咧佢哋嗰個即係市長選舉嘅時候咧，都有呢一啲咧雞扒咧嘅貼文咧就攞嚟賭嘅咁樣，咁啊嗱小則咧就幾百份，譬如佢哋人試過咧就話，如果我輸咗咧就請你食500份雞扒。劲嗰啲咧，头先讲啲好夸张噶嘛，20000份啦。佢话今年咧，亦都有人咧就有一个台湾 KOL 啊馆长咧，佢就为咗蔡英文赢咗嘅话咧，就会送10000份鸡扒出嚟。咁啊，亦都有部分嘅议员咧就话，我会请你食300份啦。有啲就攞钱嚟计数嘅，佢就话如果赢咗嘅话咧，我就会用100万嘅台币嚟买鸡扒咁样。哇！好多好多，而且仲要唔分年纪，有一啲咧年资比较深嘅政治人物咧，佢哋都会出嚟咧凑热闹嘅，30000份啊，20000份啦、啊，总之咧有人讲笑咁讲咧，就话啦，特朗普咧可能就有感恩节咧就赦免咗一只火鸡，但系台湾一个总统选举咧就杀晒咧佢哋成个家族。哎、我明佢哋唔同鸡嘅家族嘅咁讲啫吓。好啦，问题就系点解咁中意攞鸡扒嚟做呢、這个即系赌盘咧？即系嗱，你唔倒香肠嘅，因为台湾嘅香肠都好出名噶嘛，咁啊又唔见你攞嗰啲咩珍珠奶茶嚟倒嘅，嗱呢个都好笑啊！如果你赢咗嘅话咧，我请你食一杯珍珠奶茶，100杯咁点算咧？ 咁佢哋话有啲台湾嘅即系学者咧，就分析咧就话，因为鸡扒咧就真系老少咸宜啦，男女爱吃啦，同埋最紧要即系相对平啲啊嘛，嗰个价钱咧又唔会太夸张，同埋咧佢话嗰个。形状啊，各样嘢咧，好似好吸睛咁样。你谂下，一万份鸡扒，每人拎住嚟食嗰个画面咧，谂起都震撼啊！咁样，咁所以佢话咧就形成咗呢一种咧好有趣嘅即系赌注。咁但系呢个赌注背后咧，佢哋又见到一个好有趣嘅现象系咩咧？就系、是、你会唔会愿赌服输啊？佢话咧真系有啲人咧愿赌服输嘅，譬如佢话一万份就真系一万份，喂，一蚊块嘅都一万蚊噶咯，你谂下系咪？更何况你起码都。譬如你港币起码都十蚊啦，系咪？咁你一万份鸡扒咧，就真系有一嚿钱啊，掟咗出去噶咯。但佢话好多政治人物咧，原来就喺呢个时候咧，就俾人考验咧，佢系咪找数真汉子？佢话真系有一个政治人物咧，就讲大咗。阿哥都唔系政治人物嚟噶，严格嚟讲咧，佢系一个公务员嚟嘅。佢咧就话啦，如果咧蔡英文咧可以有800万票咧，佢话全台湾啊，每人一份鸡扒。咁你谂下。今年蔡英文真系攞到800万票，咁如果佢真系全个台湾一人一份鸡排嘅话咧，2300万份，冇可能比得起啦。咁佢点啊？佢潜水咯，佢真系走人。但系网民放唔放过佢咧？冇放过佢，起佢底。咁所以佢话咧，原来形成咗另外一种咧问责嘅文化风气，仲有数得计噶。原来佢话咧，有其中有一位嘅即系台湾嘅立委咧，佢每年都会咧作出呢啲赌盘嘅。佢个赌盘系咩呢？就唔系赌鸡扒，佢话我会跳海。譬如佢应承咗一样嘢咧，如果唔得咧，佢就会跳海。咁然后咧，每一次大家就会睇佢跳唔跳啦。咁你觉得佢会唔会找数咧？冇错，佢年年都跳海噶，即系话佢年年都赌输。但系唔紧要，佢输完之后咧，佢会愿赌服输，竟然成为咗咧，俾人哋觉得佢一种尽责嘅表现，都系嘅。你谂下，大家都系即系所谓口讲无凭，但系一个就会找数，一个就走数。咁你会相信边个多啲呢？好有可能呢，你唔系在位嘅政治人物呢，反而你就会更加有嗰种承担。啊，唔知如果我哋香港啲政治人物又倒下呢份鸡扒嘅话呢，究竟年终系会有几多块食物落到我哋肚啊？定系佢哋会走咗脑呢？吓？风头火势，如果同阿 Chris 赌嘅话呢，我相信就唔好赌鸡扒啦，因为佢未必食。赌香蕉我谂稳阵啦。我见佢每天都吃一条嘅，即系我哋如果咁样赌嘅话咧，应该都有个着数。阿 Chris， 我就赌你下个礼拜唔翻工住喺我哋风骚嗰度。好，边个赢咗，边个有香蕉食，我哋有梁燕中。 香蕉姐 OK 嘅，一条一梳咁样几蚊，10零蚊咁样冇问题。我做呢个香蕉界嘅 KOL。年头年尾嘅呢啲时间咧，就系大家结算嘅时候啦。咁大家就会谂翻，哦，上一年发生过啲咩事？好多人都会喺嗰啲社交网站嗰度讲啊，2019年咧，最多人 like 嘅九张相咁样，或者最珍贵嘅一啲时刻或者总结咁样。咁一啲各大平台嘅颁奖典礼又系呢个时候就会发生啦。咁样亦都有一个最近有一啲科学家咧做咗另外一个结算，不过咧个结果咧。就是都几令人觉得震惊同埋有啲恐怖嘅。话说原来2019年咧系人类有纪录以来海洋最热嘅一年，你谂下都几犀利嘅。人类有纪录以来，即系可能起码都成2000几年啦，甚至可能更长添啦。记录过我哋有呢个海洋嘅呢个温度嘅话咧，上年2019年就系最热最热最热嘅一年啦。热咗几多咧？咁样佢有度翻嘅。对比起呢个80年代至到2010年，即系呢30年间嘅呢一个平均嘅海嘅温度咧，2019年咧系上升咗0.075度，0.075度咧，觉得做乜嘢啊？即系冇嘢啫，咩事发生啫？平时我哋报嘅气温依家吓19度，咁你升咗0.075度，讲真我都唔太觉啦。阿田仲配紧线啦，系咪先？冇分别嘅。咁有咩咁大件事咧？咁样，但你会谂翻。依家唔系讲紧就咁话个直播室个温度升咗0.075度，个海洋佢哋度几多咧？佢就度由个面计落下边2000米咁深嘅水，整体呢2000米咁深嘅水，成个世界嘅海洋都升咗0.075度。咁你谂下，你平时煲水，你煲一壶咁样都可能需要几分钟嘅时间啦。依家成个海洋嘅水升咗0.075度，咁即系几多能量咧？咁样嗱，佢有个数字嘅，我而家读一读俾大家听。二二百 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咁多个招儿系221个零，咁多个招儿呢个咧，我谂冇单位啦，唔知几多亿兆万兆咁样，我哋中文字未必 up 到啦。佢英文有一个叫 zeta 咁样，咁啊为咗令大家易啲理解，咁呢个即系咩数字咧？系咪先冇人理解到招儿即系几多？去计翻咧，即系呢个大家未必系咁好嘅一个回忆啦。当年呢个广岛嘅原子弹，一个原子弹好多能量啦，系咪可以移平咗成个城市啦？几多个原子弹先等于到呢个228+21个零咁多个焦耳呢？咁样36亿个原子弹，你可以想象下，2019年就好似有36亿个原子弹一齐掉晒落个海度，佢嘣嘣嘣爆晒，跟住嗰啲热力咧就俾个海洋吸收晒，就升咗呢0.075度啦。咁你咁样谂，系咪即刻劲咗好多先？点解水系咁劲嘅咧？水系一个好好嘅吸收温度嘅一样嘢嚟嘅，即系点解？譬如话我哋好多沿海嘅地方，香港啊，冬暖夏凉，好似啲温度唔差太远，就因为我哋一个海边啊嘛。通常你温差大嘅地方就系内陆嘅地方，咁咧就哇，就算同一日都可能下朝头早就好热，夏天好凉咁样嘅。就因为海有一个恒温嘅作用，所以大家就唔系好觉个温度嘅变化。所以0.075度嘅2000米嘅海水嘅呢个能量嘅变化咧，已经系讲紧36亿。个原子弹的威力了，都可以看到我们这几年这个全球暖化的这个这个速度呢只是有增无减，对比80年代之前呢其实是五倍的这个速度，那是很厉害的。 OK， 那很多人都说了 OK， 好了，就当这个 0.075 度、很厉害了，讲紧说这么多能量，这么多亿个原子弹，那有什么问题呢？个地方都系暖啲啫，咁咪最多泼多两下线咯，着少件衫咯，咁个温度暖啲有咩问题呢？其实系会引致好多好多嘅后果嘅。最简单大家成日听嘅，一定就系话啲冰会融啦，因为你个海本身如果暖咗嘅话，咁佢同个冰系同一个水嘅呢个循环嚟噶嘛，咁就会令到冰融多啲啦。然之后咧，珊瑚亦都会白化得快啲，因为珊瑚咧系容忍唔到啲太热嘅温度，而且佢哋升一度半度咧，已经系会有好大嘅反应噶啦。咁珊瑚白化有咩影响呢？我最多我唔潜水嘅，我唔睇珊瑚咁冇事噶。咁你又错啦，我哋咧每日食嘅好多鱼类啊，好多海产咧，其实都系依赖住呢一个珊瑚嘅生态系统先至可以存在嘅。如果珊瑚受到影响咧，啲鱼都会有问题，咁啊鱼获又会有问题啊，就成个海洋系统都会受到一个好大嘅变化嘅。另外一样嘢就系个海面会上升啦，因为啲冰融咗之余咧，啲水热咗，热胀冷缩啊嘛。你谂下，0.075度好似好少，但系而家系好多好多好多水一齐咁样热，咁样都会升咗个海面咧，令到个海平面上升咗嘅。嗱，最大影响或者大家感受到最直接嘅咧，一定系跟住呢一样，就系个极端天气啦。大家记唔记得上年发生咗两件世界嘅环境大事？一就是这个亚马逊的大火，二就是现在都还发生的这个澳洲的大火。大家都是说哇，史无前例，为什么会这么厉害呢？烧到即是刮这么干燥的呢？是不是自然的呢？是，都是大自然发生，即不是说人为怎么去纵火的。但是就是因为全球暖化的问题加速了这些极端天气的形成。你想想香港前年的一个山竹都是一个很劲的台风啊，因为呢当个海面呢热咗嘅时候呢，戳出嚟嗰啲台风啊都会劲咗嘅。你平时睇緊咪热带气旋嘅，点解啲气旋一定系热带到嚟呢？就因为呢晒热咗个海之后呢，就可以戳到啲好劲嘅呢个台风啊龙卷风出嚟㗎嘛。咁当个海面越热嘅时候呢，整出嚟嘅威力就越大，於是呢台风会越劲啊，甚至啲干旱嘅情况都会越劲。咁於是啲山火啊、森林大火啊，咁个后果呢都会越嚟越严重。这些大家都会感受到的，即是说不定接下来的夏天又会有些极端天气发生，都未顶的了。好了，讲了这么多这些好像很危言耸听的一些结果一些问题，这样那我们做些什么才可以去解救这个局面呢？这样首先你要记住，你现在就算做些什么都好，都不会立刻有效果的。你想想那 0.075 度的水是讲了这么多36亿个原子弹的能量掉在个海里，不会你今天不开冷气听日就没事吧，只是一定是需要一些持之以恒一路 keep 住做的生活习惯才有机会改变到的。做些什么呢？很简单的，其实用任何资源都会用到一些化石燃料，都会令到这个世界更加暖更加多的这些温室气体的。那你用少些资源 就最好。又用少啲電啦，行出間房嘅時候咪熄燈咯。其實你都唔喺間房度，做乜要開燈呢？熄電視啊，有時唔係真係熱嘅時候，唔好開冷氣啊。用少啲膠啊，用少啲積氣嘅嘢啊，用少啲資源，對個地球好啲。咁個地球咧就會暖得慢一啲，咁或者對我哋嘅將來亦都會好一啲。所以大家記住咧，保護地球都係由生活習慣做起啦。风头火势啊，风骚发户人的风头火势啊。今天呢我是暂时最后一日做这个环节啦。咁就见到呢我就即係越来越冻啦。如果阿田呢好似呢这个越来越热嘅冒汗，唔知啱啱会唔会除埋衫添，真係唔知点算咗两个钟。点啊，你依家身体还好嘛，桂花田。 OK OK， 开始适应翻我的身体啦吓。OK， 唔该，多谢关心。系啊，阿 Chris 做埋今天咧，咁啊可能休假一阵，咁啊跟住可能迟啲又再翻嚟噶吓。嗱，头先咧豪仔讲过咧，即系个新闻啊，就话就哎，真系冇谂过会发生啊，就系所以带住细蚊仔咧，都唔可以掉以轻心。原来攞件衫喺个铺贴嗰度攞件衫都可以咧，俾个衣架咧整到只眼嘅。意外意外意料之外啊，小心就希望可以咧就防到啦。但是有些事情是真的要有家长指引呢，一定要提醒有些小朋友呢才 OK 啊，不可以学啊。因为大人呢做出来的危险动作呢是真的受过训练才做出来的。就好像我们成日在逢星期四的职安劇咁都有做很多的检测啊，检查啊，操作一些机械啊，都是要由受过训练的人员才可以做的。所以各位小朋友都不要以为呢，哎呀大人做到的咁都 OK 啦，一些都不危险的动作呢你要跟着做。唔系咁样噶，所以有嗱嚟紧咧，即系新年啦，好多咧嗰啲叫做贺年嘅节目咧，都系即系喺度陆续续拍紧嘅啦，咁啊，跟住到新年嗰时播啦，咁啊，跟住咧就好多综艺节目咧，就希望带俾大家好多开心、好多欢笑嘅，所以咧就谂好多唔同嘅表演俾大家睇嘅。咁啊，有个节目咧，佢哋咧就系有个嘻哈嘅天王。佢咧就用呢個經典嘅復古街舞咧，就同另一位咧跳現代嘅嗰啲即係 hip hop 啊嗰啲跳舞高手咧，就一齊跳舞。咁啊，大家比對壘啦咁樣。咁啊，比賽表演咧其實好睇嘅，即係跳舞嗰、那個，因為身體動作配合埋音樂啊嘛，咁啊好精彩啦。咁其實佢哋當中咧都有啲劇情嘅，咁啊佢哋會覺得就咁樣好似得唔得夠就夠精彩就咁齋跳。咁其中咧有一個表演者咧就揸話，因為佢有個復古嘛，就揸住嗰個舊式大哥大嘅電話咧，就再向就用呢個嗲聲嗲氣嘅求對方咧俾一隻雞俾佢。嗱，都係劇情需要嘅啫。但係咧個表演者咧竟然咧求到個雞俾之後咧，佢覺得就咁攞咗個雞俾就好似唔係好夠啊，即係唔夠令氹大家開心啊。咁咧就希望佢現場觀眾睇得劇嘅笑啊嘛。咁佢就一路跳一路食嗰只雞俾，咁啊希望咧。氹下观众喺度笑剧剧啦，但系原来嗰位舞者事后去讲翻，佢哋知唔知？我冇谂过，当我跳住嚟食鸡髀嘅时候，有一刻佢又话佢争啲俾个鸡髀嘅嗰啲肉咧，佢咬落去，佢真系坚食噶嘛？佢话争啲啃亲，争啲啃死。佢话佢真系冇谂过啊！佢话咧，真系佢话下次咧，佢话佢自己都会警觉自己，跳还跳，食还食，真系咧成日都话食不甜，枕不语啊！食嘢嘅时候真系唔好喺度讲嘢，因为真系好容易会啃亲，尤其是佢仲喺度跳紧嘅先。佢话下次佢话佢一定唔会再系咁样示范。佢话希望大家咧即系注意下。多啲呢啲事情啦，佢话跳，尤其是跳舞，专心啲跳舞咧，就唔会有咁多意外发生。所以小朋友记住啊，睇嘅时就觉得好似好笑奇奇啊，但系其实当中可能又会有意外随时发生，千祈唔好试啊！ Do you wanna dance tonight? 明日只在遙遠，一切在轉。 中卻太，請不必心大心細，黃昏的景色充滿明麗，讓你的小腿彈著起舞，心底的歡欣也流露。明日似在遙遠，世間正在轉。 一男一女，试管已经启动应急机制，要求警方尽快查明死因。目击者说，事主怀疑是在自驾游的时候遭遇暴风雪而遇难。当地传媒指，近日接连有自驾车辆误闯危险区域，因为风速太大，能见度极低而被困途中。天气方面，与冷风相关的东北季候风正为广东沿岸地区带来清凉的天气。本港地区今日天气预测大致是多云，早上天气清凉，日间短暂时间有阳光和干燥，吹和缓至清劲北至东北风。展望未来的两三日，早上清凉，部分时间有阳光，下周中期渐转温暖潮湿。而气温是19度，相对湿度是 68%， 黄色火灾危险警告现正生效。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经济行情报道。 恒生指数报28864点，跌18点，总成交金额478亿2000几万。上证综合指数报3084点，升10点。深证成分指数报11021点，升53点。部分活跃港股造价：腾讯控股397.4，跌2.6；小米集团12.86，升6.4；阿里巴巴216.6，跌2.8。美团点评110.5，跌1.7；中国平安96.65，升1.2；同程艺龙13.26，跌3.6；民生银行5.95，跌1仙；盈富基金29.05，升5仙。外币对港元嘅卖价：美元7.772，英镑10.162，瑞士法郎8.052，澳元5.357，加元5.957。新西兰元5.165，欧元8.6561，每百日元兑港元7.054，每百港元兑人民币88.41。日经平均指数报24050点，升117点。港金现价报14375蚊，跌35蚊。伦敦金每安士买入1553.3美元，卖出1553.88美元。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道完毕。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Didi 同你讲，由于有道路工程噶，葵涌道啦，去翻西九龙走廊方向，近日荔枝角消防局慢线封咗噶，咁影响到而家挤塞啦。龙尾排翻去葵涌道啦，近日玛嘉烈医院对出噶。重复多次啦，就是葵涌道去翻西九龙走廊，即系去翻旺角方向啦。由于有道路工程啦，就是近住荔枝角消防局对出，封咗慢线噶，咁影响到而家葵涌道啦，出九龙咧就挤塞，龙尾排到去玛嘉烈医院，咁亦都影响到美丽道啦。出翻去长沙环道挤塞噶，咁揸车朋友留意啦。隧道方面嘅情况，红隧港岛入口告士打道东行过海近住管道入口车多，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龙尾爱民村，七咸道北过海同埋去尖沙咀啦，龙尾芜湖街，加士居道过海车龙喺渡船街天桥近果栏，东区海底隧道九龙入口龙尾汇景花园，将军澳隧道将军澳入口啦，龙尾欣怡花园对出。路面情况喺港岛方面，江乐道中东行去湾仔近大会堂一段挤塞，龙尾喺交易广场。坚尼地道去皇后大道东方向啦，龙尾就合和中心。东区走廊西行去中环，近住维园道落桥位车多。喺九龙啦，伟业街去油塘方向，近住丽业街一段挤塞，龙尾就喺上怡道。将军澳道下行去观塘道，近住观塘警署一段慢车，排到去翠屏南村。咁喺新界环保大道去工业村方向，近住骏日街挤塞，咁龙尾排翻去将军澳运动场对出噶。特别要留意安全车速位置有将军路、宝顺路、宝康路、调景岭、元朗公路、洪水桥、隔音屏上水、元朗公路、博爱之路、屯门同埋马鞍山路、恒安村方向九龙。最后环保处提醒你，司机喺一个钟头内空转引擎超过3分钟，可被罚款320蚊。记得停车熄匙。好啦，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music take your mind. Let the music take your soul. FM 94.8至96.9， 香港电台第二台。 OTHK 有音乐， 有快乐。 Radio 2，音乐， 音乐， 音乐， 以音乐之名。 我是香港电台第二台的郑子成。做新人要努力去建立个人风格。 我是五台的陈永雄。做新人要勤力谦卑，最重要就是不怕蚀底和不停地学新东西。 总结2019年香港乐坛成绩。 第42届十大中文金曲。 1月19日晚上8点半，香港电台第二台、港台电视31、香港电台网站同步播放。 在网络世界，每个人都可以发布信息。信定唔信，肯唔肯定，唔系多人讲就系事实，因为唔系所有消息都一定系真。睇多啲唔同角度，核实咗先好信啊！唔好俾情绪影响咗判断，将不实嘅消息散播出去，后果可大可小。消息睇真啲。 如果你唔见一个 passport， 你会唔会揾阿一帮你呢？ 我系会揾阿一帮手嘅。我觉得佢都系似一样好小心咁 pack 佢啲嘢，即系虽然佢屋企都比较混乱嘅，我相信佢出国应该系会小心啲嘅。 Hello， 我系 Grace 霍坚，想知道我拣阿一定波城，就记得听实香港电台第二台，星期六下昼二至四，我是你的后援妹。 show 快活人今日有等紧星期五大点唱一展歌喉，仲啱啱将个 post 摆咗上网同你分享嘅曾志豪。 喂，唔使等啦，你啱啱都噔噔噔噔咁样啦。我对于啱啱啊豪仔咧，听完嗰、那个嗰、那个叫咩？你哋叫广告啊？ 宣传声带。 宣传声带之后咧，要最尾嗰个音乐一齐。真咧觉得非常之诧异，同埋好开心咧。听日可以暂时唔使听到呢一样嘢嘅。Chris 梁彦忠， 系啊，电话号码1872388啊。呢个电话系曾志豪好想大家打电话嚟嘅，因为佢好想你俾佢点唱啊嘛。 可以指明唔要豪仔唱， 可以 可以 可以， 然后佢就会更加唱， 系我就会即系反其道而行。 系啦，越系唔做，佢系越偏要做嗰、那个。系啊，系我系佢嘅拍档曾啊。曾志豪啊，我系佢拍档。 你咪热到傻咗啊！而家都系18度，你唔泼线就变咗咁咯。 O K 嘅 ，O K 嘅，欢迎大家打电话嚟吓，网上留言都冇人欢迎。唔知点解我呢几次啲 post 新咧都 po 得几轮尽，好似即系嗰个 post 点唱嗰个 post 佢出唔到 post 啊？ 系咩？ 可能而家个 依家有未 ？Facebook 佢有嗰啲咧，有我整咗嘛？佢应该系跟咗信用评级啦、颜值嘅计算啦， 系 噶 身体嘅温度。 身體有温度嘅，潮語汗太多就唔得嘅啫。OK， 好啦，1872388啦 嚇。OK， 豪仔你有衰仔乖仔嘅，咁啊 ，Chris 有冇養寵物噶？ 有啊，我屋企有一隻貓，都養咗十幾年噶啦，仲有一隻龜， 係啦，有貓又有龜。 咁你記住新年唔好買咁多嗰啲花，會唔會俾佢食到？我琴日風頭火勢講咗，如果你唔覺意，唔覺意跌咗啲花冧或者花瓣翻跌 唔會啦，隻貓都十幾年啦，年年都有嗰啲花都冇事，都係買嗰啲花啫嘛。 哦 ，OK OK， 咁你要小心處理啦嚇，記住啦嚇。咁啊嗱，咁有冇諗過帶你哋啲貓貓狗狗出街行下？但係你嗱，你有私家車又話啫，咁冇私家車嘅話，咁就又唔使 call 車，可唔可以搭公共交通工具啊？想唔想啊？ 想噶，以前都试过偷鸡噶，即系老老实实真系有试过偷鸡，同埋都唔止我一个，我见好多 狗 仔咯。狗仔咯，嗰阵时你摆喺个狗袋度咧，其实而家你间唔时你搭地铁，你都见到人咧，你摆明嘅咧，佢成个袋埋 喺度蠕动嘅个袋喺度。 系啊，个蠕动啊嘛。 同埋冇，系冇咁硬咁喐喐佢。 同埋你会听到一阵咧喘气声。哇！要养一条鳄鱼喺度咁样。 咁嗱，如果我想问啦，即系世界各地其实咧好多公共交通工具，尤其是火车啊，即系铁路啦，都俾嘅。 咁如果系嘅，俾你哋去即系有咁机会啦，你哋会谂住啊，有啲咩规范，有咩条件咧咁， 先至可以带宠物。 系啊系啊，带宠物上车咯。 我自己处理好大小便啊，最简单咯，唔好俾佢咬到啊，或者 唔好影响到人咯， 唔好影到人咯，即系佢唔使咬嘅。有啲人如果唔中意咧，你嗨埋嚟佢都惊噶嘛。咁我都觉得呢个应该要就唔好无手无脚。 或者佢喺度不停喺度呼叫啊、吠啊咁样，咁都影响到侧边噶嘛。 系啦，咁即系你话如果咧对某一啲控制唔到佢吠声嗰啲咧，你话佢要戴口罩先上得车咧，我都仲可以接受嘅。即系如果因为佢真系好兴奋，哇哇哇哇哇咁样嗰啲就唔掂啦，系咪先？ 就系啦，因为咧其他即系譬如德国啊或者系法国啊，咁佢哋咧都可以咧即系带宠物上车嘅。咁而台湾咧都已经喺1996年开始咧，哇已经讲紧吓 30年前啦， 已经系可以俾你 1996年 咯， 20几年 前 啦， 24年前 系咯，我都系30岁都未够，96都出咗世啦。 咁都可以咧，就俾俾你啲狗主人咧可以带宠物上车噶啦。咁当然啦，啲规条就一定系有喺度噶啦。咁啊，但系唔知你大家接唔接受咧？即系譬如世界各地有啲规条，譬如大狗咧，对唔住啦，真系咧唔系可以俾你咁样去即系周街行， 冇咁容易嘅。 系啦，大狗吓，讲明大狗吓。咁啊，细狗咧，咁佢就话咧，要你哋啲宠物主人咧摆喺一个一系嗰啲宠物车啦， 系 一系咧就系宠物袋啦。咁佢好似咧嗰啲叫旅行旅行箱咧，嗰啲 size 有规限嘅。咁啊，叫你一定咧摆喺个车嗰个袋，又或者个车仔里边。咁啊，跟住仲要买一张飞俾佢哋。咁你觉得 O 唔 OK？ OK， 我即系佢个位都要俾埋钱去买埋。 都系 咁 样 都啱啊， 系 因为即系佢都占用咗个空间。 咁啊，同埋咧，如果系搭嘅话咧，只系限头卡同尾卡车先系俾你嘅啫，咁样 系 系系 OK 咧。 头卡同尾卡我好， 即系话你哋嘅宠物车，即系你 可以嘅，可以嘅， 可以第一卡或同埋即系最尾 嗰卡。 我都好啊，即系如果你分咗个卡嘅，咁就算你话咩，你自己拣咗个卡噶嘛，即 系 好惊宠物嘅，你咪自己再第二卡咯， 冇错冇错。 系啦，嗱，咁跟住咧，咁呢个系台湾啦。咁如果至于系外国嘅咧，话养狗之后啊，你想带出街喎，咁跟住咧，佢就话啦，你一定要俾佢喺一个叫做即系佢话咧即系要包住你只狗啊。即一定要有嘢 包住你只狗， 即系你唔可以就咁无神神咁样走出嚟 咯。攞条毛巾笠住佢，但系佢要着衫嘅，佢着衫嘅。 系啦系啦，即系话攞啲嘢栽住佢，包住佢，等佢。 即系有个袋系咪咁嘅意思？ 袋就买又定系要有嘢披住噶？ 要有嘢披住咩？嗱，其实咁样嘅，即系譬如喺德国咁样，佢话一定要有个袋咁啊，譬如要兜住佢啦咁样，咁样先可以入去嘅。咁但系咧，佢话咧好多时咧嗰啲人咧即系。佢话有啲人咧，佢就话喂咁样啊，咁我俾件衫仔佢着，佢就伸只四只，算唔算系包住佢？ 包住 咯。好多人咧都系会咁样咧，俾件衫佢着，就当系包住。 咁我 你点解唔得咯？ 佢应该系惊真系嗨到人系嘛？因为啲人唔中意掂到佢哋噶嘛。 啊，系啊，系啊。 吓，因为其实如果用个狗袋嘅意思，就唔系就系包住佢咁简单噶咯。就 遮住咗噶啦嘛。 同埋就系即系限制咗佢嘅活动。 冇错， 佢系一个类似一个密闭环境入边噶嘛。 系咯。 咁你着件衫系纯粹即系， 只不过。 点解要包住？ 唔系，等你啲毛唔好掂到人咯。有啲人如果对毛发有敏感嘅咧，就咩咯？ 系啊，所以咧，即系话叫你啲即系有宠物主人咧，就话啦，喂，你唔好捉人哋自失啦。人哋系叫你俾个袋包住佢嘅时候咧，唔系俾你可以伸晒啲头啊、手啊、脚啊、尾啊出嚟咁样嘅，系一定要咧，即系攞个袋，系真系要装住佢。同埋咧，你哋嗰啲狗仔袋或者猫仔袋系有个网噶嘛，即系 有 透 气 啊嘛， 冇错冇错， 你唔系密封噶嘛，即系所以佢话希望大家咧都。遵守下呢個規矩，你唔好喺度捉人哋自殺。哦，你話要包住佢啫，咁我咪伸住曬佢啲手足腳。 好過冇啦，好過冇啦。 咁戴口罩又 O 唔 OK 啊？ 口罩真係就睇情況咯。如果唔強制就更好啦，因為好辛苦 嘅 都。 啊，因為喺法國佢話咧有唔同嘅限制咧，即係對唔同嘅狗種，因為唔可以一視同仁噶嘛。因為只狗即係嗰個 size 嘅種類都唔同噶嘛。咁佢就話咧有唔同嘅狗仔咧，佢話嗰個種類都可以有唔同限制嘅。咁佢話譬如一定要戴口罩。话同埋一定要戴狗带，咁咧先至可以俾你咁样嘅 狗带，我觉得就 OK 嘅，即系最低消费啦。狗带 佢真系走嚟走，你捉佢唔住， 系啊，你自己都安心啲啦， 系 啦， 系同埋咧有啲地方咧，佢直言话咧系需要你狗主人去上一个堂， 哦， 去即系话 攞个牌，有个证书先俾你带只狗出街咁样， 攞个牌。 牌攞个证书，即系话咧，你咧系真系训练过你嘅狗仔嘅，佢系真系可以听嘅，听晒你话嘅，佢系受操控嘅，即系话 咁系咪应该只狗仔攞个牌咧？其实 狗仔攞唔到牌嘅，叫狗主人带佢攞牌嘅，真系 一齐攞个牌咯，即系个牌要包括埋只狗同个主人两个。 系啦， 唔系咁狗仔一定要打晒所有嗰啲防疫针啦，但系狗主人有时都理理啡啡啊，唔多。 唔系我都赞成噶，你因为有啲变咗唔系保障人哋，都保障只狗啊！你谂系咁约束咁嗰啲点算咧？真系咯。 唔系佢话喺德国啊，佢话净咧喺养狗之前咧，更加养狗之前讲紧都唔话带佢出去，一定要咧系考咗个牌，咁样跟住攞咗个牌咧，攞咗个认证咧，先至可以得嘅。仲即系嗰个牌点样考咧？就系、是、考笔试。 哦。 咁佢出一啲题目咧，就俾你咧，咁啊证明自己咧觉得啊，其实我养狗都系 OK 嘅，即系佢又唔需要走点样去话要轻轻啊嗰啲，唔系要呢啲动作嘅，就要考个笔试。攞埋个认证，咁啊，跟住喺呢个澳洲又系要咁样。佢话因为咧你唔攞咗呢个叫做考咗试攞咗牌咧，佢话唔知你哋带只狗出嚟嘅时候会唔会造成危险啊，令到人哋有成威胁啊？因为有啲你细狗仔又话啫，有啲系大狗噶嘛。 但系个笔试可以考到佢呢样嘢嘅咩？ 即系如果你请问呢个产肥嘅时候，你应该要点产啊？应该去边度最好啊？系咪呢啲？ 佢话最紧要提住个礼仪啊，即 系 带只狗出街。嗰个礼仪究竟你会点做啊？ 即系我哋成日话生仔要考牌，而家养狗要考牌先。 其实某程度上呢个我认同啊，都系咪先？即系即刻变咗就系呢啲国家嘅话咧，你冇牌，你就唔可以领养或者去甚至去买宠物啦，就唔得啦，系嘛？系咪咁嘅意思啊？即系变咗冇办法无牌养狗啦。 嗱，佢又不知佢咁讲，不过 可能系无牌带出街会唔会啊？ 哦， 会唔会出街有个牌噶？ 嗱，咁咩？ 其实我觉得就算 世界各地唔同地方有唔同嘅规矩嘅， 即系就算话养之前有个牌，我都觉得唔过分啦。即系你而家系要多个生命， 系 咪先？咁你都要即系负责任噶嘛，同埋呢个生命系会影响到人噶嘛。 咪佢话惊你哋啲人咧贪一时之快啊，成日都话咧停一停谂一谂噶嘛，系咪先？就 系 惊你贪一时之快，所以佢俾你叫你咧去考咗个试。我觉得啊，你真系咧 OK， 条件接受到，咁跟住就叫你去考个试啦。咁佢话咧。在台北市他曾说呢那个叫做他说他们的动物保护署呢就在2015年他说只是给他们给他们主人可以有那个免费的训练课程。他说就是因为带狗出街都不是一件容易的事的嘛。 是 就是你会不会令到他又乱咁吠啊乱咁叫啊怎样可以令到他平静啊或者你他大小二便完之后你会怎样处理啊等等等。 所以他这里就说如果你要养狗呢德国呢就要接受一个三个月的训练课程。包括怎样跟陌生人相处啦服从主人命令啦降低对噪音的敏感度即是讲一只狗。 是啊各方面的 东西。其实这个是好的。因为这个是高级课程来的啦对很多狗主来讲呢其实可能成世人都还没做到这件事的。 是 啊 你试过带你狗仔出去你有时你自己作为主人你会觉得哎呀死啊仔啊你不要这么失礼啦。 有的你会怕的会怕会怕。 早排呢即是还是秋天的时候呢跟啲 friend 去一个西九个公园度，咁就坐低话大家，我哋野餐，咁大家我哋带狗出嚟，咁我冇狗嘅，咁我就睇下佢哋啲狗啦。 系， 总共嗰度四五只狗啊，混乱到咧，成日你倾唔到偈啦。我啲朋友想倾嘅时候，突然间只狗唔知点样围咗佢，哎呀唔好走，唔好走，哎呀你得啦，哎呀去玩，哎呀好忙。跟住咧又唔同品种，有啲系大狗，有啲系细狗，佢哋又互相又叫下，跟住有时佢哋又想抢啲薯片食，又唔可以俾佢食，跟住之后又惊走落去底帽入边咁嗰啲。 跟住细狗又虾大狗啦。 唔系，但系呢个 OK 啊，呢个仲系温馨娱乐啊。 喂，好攰啊，大佬。 佢上嗰啲堂咧，唔系令到你只狗咧傻咗，好似樽雕塑咁坐喺度。 当然啦， 佢而家讲紧咧就系话，因为咧以前你见过有啲狗咧，如果你咁样摸佢咧。佢一嘢就洗落嚟呢度，呢啲就真係要控制啦，或者呢淨係俾自己主人接近嘅啫。任何其他人呢行过少少都唔好话即係想掂到佢呢佢就已经有敌意攻击呢呢啲就真係唔 可能就要训练啦。 呢啲要训练啦。 佢话因为带狗出街都有叫礼仪嘅佢因为你都你想同佢出去啫其实都担心其他嗰啲市民啦其他人 有 担心啊驚㗎嘛。 其实你諗下呢啲措施呢其实真应该推广去到内地嗰度。早排佢哋为咗咧话惊嗰啲公共秩序限狗令咧，锯噶嘛啲狗。其实你用翻呢啲方法咪好咯，你一定要主人咧上堂控制好好嘅，咁你又唔会伤害到其他人。 即系考咗个牌，俾咗个 你又唔会影响， 系啦， 你保证只狗唔会。 对社区造成威胁嘅，咁你咪唔使锯咗佢咯。 咁又对自己呢个宠物又了解多啲啦，咁知道佢嘅习性，咁件事又有意义啲啦。咁成件事系应该值得咁做嘅。 同埋真系养宠物真系要带佢放狗噶嘛，尤其是狗仔系咪先？咁你咁多限制嘅时候，咁点咧？ 结婚使唔使都有呢啲考牌啊？ 要噶， 要控制你老公对， 要婚前辅导噶， 系啊，异性嘅 边个要考牌？我想问下， 同埋要有服从性，咦，几好啊？呢个真系。 你身边的女人总是美丽，你追逐的爱情总是游戏，在你的眼里，我是你可以对应眼光的朋友，你从不吝啬催促我分享你的快乐，你开心的时候总是挥霍，你失意的片刻总是沉默，在你的眼里，我是你可以靠倾吐的朋友，你从不忘记提醒我分担你的寂寞，知道我想做的不只是朋友，还想有那么一点点温柔的假装，你从不知道我想做的不只是朋友，还想有那么一点点自私的片刻总是沉默，在你的眼里，我是你可以依靠倾吐的朋友，你从不忘记提醒我分担你的寂寞，你从不知道 是朋友，王小虎啊！ 唉，香港生活咧，真系 好艰难啊！ 咩系咪好艰难啦？虽然有我哋一个节目听啦，可以笑啦咁样。咁但系咧，知唔知最近出咗个报告啊？ 咩报告啊？ 系啊，选呢个全球最贵嘅一个地方。 耶！ Yeah, 我哋一定有份。 唔系有份啊！我哋第一啊！ 太好啦，真系 有份都不 单止，系啊，可以 当 尖鳌头啊！我哋 真系系咯，即系最想得第一，得呢个第一啦，系咪啊？ 系咯， 系啊！我哋佢咧有一个机构咧，就搜罗咗全球嘅唔同嘅城市嘅话一啲即系叫做贵啲嘅货品啦，边度嘅消费会系最贵咧？即系睇好多嘢嘅，即系话结婚啊，或者话要请个律师啊，买啲名牌嘅嘢啊，边个地方系最贵咧？咁香港综合咗咁多之后咧， 即系话整体。你拉平均，我哋系最贵。 系啦，第二系上海。 哦，咦？ 系啦， 都咁犀利啊！ 系啊系啊，呢、這个五个入边咧，有四个都系喺呢个亚洲噶，系啊，即系反而原来系咁喎。系啊， 佢讲紧 即系我哋啲生活指数啊、开销嗰啲地方就好贵好贵。 系啦，不过佢有分好多项嘅，因为佢就唔系就咁话一个收咁就公布完嘅。佢有好多唔同嘅类别，就话边度系最平，边度系最贵咁啊！你估下， 讲个平嚟讲啊，冇啊，冇咁贵啊！ 食嘢最贵，你估系边个城市？ 食嘢最贵边个城市？ 咁样啊？ 系啦， 有 喺欧洲嘅，喺欧洲。猜猜我是谁？ 法国 啱啦，啱啦， 真系啊！ 讲埋个城市出嚟，城市 巴黎，巴黎 系啦，就系巴黎啦。巴黎咧就话叫全世界咧食嘢咧叫做最贵嘅 for fine dining 啊，即系个靓好贵 嘅精美 精致嘅 啲 晚餐啦，咁样系啦。咁如果你话住嘅最平，你又会即系最抵啊！如果要买一啲叫做点讲咧，高价高价货， 高价货 系啦，最抵喺边度买？ 孟加拉 唔系喺美洲嘅， 我美洲 喺美洲啊， 哥伦比亚。 不是北美洲嘅， 北美洲， 北美 加拿大嘅， 加拿大系啊，最平啊！ 香港人去退休其中一个首选嘅地方， 因为佢买嘢好平， 买嗰啲手袋嗰啲啊， 唔系佢话，譬如话你去订酒店啊，即系一啲贵啲嘅嘢啊，即系呢度讲紧先 奢侈品嗰啲啊， 系奢侈品， 即系你买名牌袋， 佢有二十样奢侈品，有超过一半咧都喺嗰度买咧，系 平 低过全球平均嘅。 哦，咁好啊！ 就加拿大嘅呢个温哥华， 佢会唔会我哋嘅奢侈品去到温哥华嗰度买会变咗日常用品嘅？ 嗰 个价钱 可 唔可以 咁 样啊？ 得呢度觉得贵咯，系啦。诶，讲多样，搞婚礼边度最抵？ 搞婚礼关岛。 诶，我都系咁话，我哋关岛。 成日都谂到呢个地方， 远啲嘅都系美洲， 阿拉斯加。 唔系一个系墨西哥嘅呢个墨西哥城， 哦， 另外一个咧系巴西嘅里约热内卢。 哎呀，我宁愿去巴西嗰度啦， 系咪啊？ 系 啊， 净系巴巴巴巴巴巴巴巴 巴巴巴巴巴巴巴巴巴巴巴巴巴巴巴巴巴巴巴巴巴巴巴巴巴巴巴巴巴巴巴巴巴巴巴巴巴巴巴巴巴巴巴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早上11:30，由谢天丽报道新闻。武汉新增一宗感染新型冠状病毒肺炎的死亡病例，泰国和日本亦先后确诊个案。港大微生物学系讲座教授袁国勇话，未必反映疫情的风险提升了，因为以患者发病的时间来看，泰国和日本两宗病例都很相似，可能顯示呢兩宗個案同武漢嘅病例發生嘅時間都差唔多。佢認為最終必須要了解所有病例開始出現病徵嘅時間，再了解14日之後係唔係仍然有病例，先至可以知道疫情嘅發展。袁國勇話：現時最重要係醫護人員，一旦發現有懷疑個案，病人要立即隔離同進行測試。他又说获得新冠状病毒的基因图谱之后，已经完成制作相关的快速测试。所有在过去几日曾经到武汉并且出现发烧、呼吸道感染或者肺炎症状的病例，都已经进行快速测试。立法会财委会继续审议公务员加薪拨款申请。民主党尹兆坚说，基于目前的警方滥捕问题，要求将警队分拆处理。工党张超雄说，公务员需要保持政治中立，但当政府立场和区议会民意代表不同，在籍公务员决定离场是要与民为敌。他质疑，如果政府官员以后在立法会上和议员立场相反，是不是都可以拂袖而去。公务员事务局局长罗志光回应说，重新审议加薪项目的时候，不会将警队分拆出公务员团队。他说政府不同意昨日区议会的做法，又指不论公务员个人的政治立场，都要对特首和政府完全忠诚。内地去年第四季经济增长 6%， 符合市场预期，全年经济增长 6.1%， 同样符合预期，达到中央定下的目标。国家统计局数字又显示，第四季经济按季增长 1.5%。国家统计局表示，去年经济继续保持总体平稳，稳中有进发展趋势，但当前世界经济贸易增长放缓，动荡源及风险点增多，国内结构性、体制性、周期性问题交织，经济下行压力依然较大， 下阶段要全面做好绿运，保持经济运行在合理区间，确保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和十三五规划圆满完成。美国芝加哥发生枪击案，两个枪手向一间理发店开枪，导致五人受伤。事发在当地星期四晚，警方表示两个枪手在一个公园附近四处张望，确认街上没有人之后，隔着玻璃向一间理发店开枪，之后逃去。伤者包括三个小童或者少年，全部送院治理，没有生命危险。警方正在调查动机。天气方面，本港地区今日天气预测大致是多云，早上天气清凉，日间短暂时间有阳光和干燥，吹和缓至清劲北至东北风。展望未来的两三日，早上清凉，部分时间有阳光，下周中期渐转温暖潮湿。而气温是19度，相对湿度是 65%。黄色火灾危险警告现正生效。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经济行情报道。 恒生指数报28,905点，升24点，总成交金额544亿6000几万。上证综合指数报3076点，升2点。深证成分指数报10,972点，升5点。部分活跃港股数价：腾讯控股398.6，跌1.4；小米集团12.8，升0.58；阿里巴巴217元，跌2.4。美团点评110.8，跌1.5；中国平安96.95，升1毫，升1.5；盈富基金29.05，升5仙；同程艺龙13.36，跌2.6；民生银行5.93，跌3仙。美元对其他货币的卖价：港元7.772，日元110.22，瑞士法郎0.965，澳元0.69，加元1.305。新西兰元0.664，人民币6.871，英镑对美元1.308，欧元对美元1.114。日经平均指数报24,052点，升118点。港金现价报14,400元，跌10元。伦敦金每安士买入1,553.37美元，卖出1,553.87美元。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道完毕。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Toby 同你讲隧道情况啦，红隧港岛入口告士打道东行过海，近住管道入口一段咧车多少少啫。九龙入口方面，公主道过海龙尾喺爱民村，七咸道北过海同埋去尖沙咀啦，排到去芜湖街。加士居道过海龙尾喺渡船街天桥近果栏。将军澳隧道嘅将军澳入口咧都系车多噶，排到去欣怡花园。路面情况在港岛方面，皇后大道中近住雪厂街一段挤塞，龙尾去到花园道口。告士打道西行去返中环，车龙就排到去市超域道。东区走廊去返中环，近住维园落桥位一段车多，龙尾去到城市花园。在九龙方面，将军澳道下行去返观塘道，近住观塘警署一段车多。伟业街去油塘，近住考明街一段挤塞，龙尾去到丽业街。咁喺新界方面啦，环保大道去翻工业村，近住骏逸街一段挤塞，龙尾去到百胜阁路噶。屯门公路出翻九龙方向，近住兆康一段挤塞啦，龙尾就排到去元朗公路近住福亨村噶。咁喺丁九桥方面咧，去翻屯门方向咧，都系慢车噶。咁另外啦，喺荃湾咧，咁而家荃青交汇处啦、德士古道、荃湾路等等咧，都系一带咧都系挤塞噶。特别要留意安全车速的位置有将军澳宝顺路宝康路方向调景岭，元朗公路洪水桥隔音屏去上水，元朗公路博爱之路去屯门，马鞍山路恒安村去九龙，和观塘绕道丽晶花园来回。最后道路安全议会提醒你，在马路上面踩单车要保持安全车速，和前车保持安全距离，还有就是不要左穿右插。好了，我们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FM 94.8至96.9， 香港电台第二台。 RTHK 有音乐， 有快乐。 Radio 2 而家啲小朋友好有承担噶。 平时我会叫我阿妈唔好理我，等我自己嚟做好，而将来系我自己嚟嘅，等我去抉择点样做。如果欠交功课，自己嚟， 自己受， 系自己承担责任。 想了解多啲小朋友嘅谂法，就要听实逢星期日朝早8至10，玩玩星期天。好想同你 share。民政事务局家庭议会，香港电台第二台全力支持。 一齐打得禽流感，你咪自己散养没家禽，带着了入境要谂谂，染疫申报做足要小心，你咪喂夜了，你咪放生，环境佢适应唔翻。 防禽流感，你我都有份。 1872388啦，1872388，星期五嘅点唱啊，欢迎你啊，有咩开心事啊，要打气啊，任何要加油嗰啲留言呢，想点唱嘅，想听咩歌嘅，而家可以打嚟1872388。 係啊，网上留言都欢迎大家㗎。係 啊， 我哋嘅 fax 号码係 哇 23396453。 我抄低咗大把啫，后面嗰页即刻下下。唔係，我有上网睇过啲留言啊，我见到有几个话 Chris 笑声好自如。 係啊， 我决定每隔5分钟自己喺度笑一笑。 你可以话女嘅又桂花田，男嘅又有 Chris 啊，好魔性嗰啲笑声，嗰啲咧 系啊，咁好开心啊，朝头早啊嘛。 不如讲下天气啊。 好啊，依家气温咧仲系18度，就嚟12点咯。 系啊，所以系凉啦， 今日系啊，同埋干燥咯，相对湿度68%嘅。 仲有一个， 因为呢个黄色火灾危险警告啊，现正生效。 系啦，嗱，咁咧有啲电影咧，或者有啲回忆咧，嗰啲续集咧。就通常好似点都唔及咧，原本嗰个叫做第一集咁好嘅。 咩啊？续集啊，即系继续延续嗰个故事啫嘛。你又翻拍就话啫。 但好多时候都系嘅，续集咧，你会发觉 冇第一集咁精彩。 冇咁精彩嘅， 因为咁你正常写个故仔，你梗系第一集要最吸睛，啲人会想睇落去噶嘛。咁第二集就可能 hea咗系嘛？ 第一集太劲啦，即系承接唔到嗰个气势， 承接唔到咁样。咁嗱，有阵时可能因为剧本问题啦，但系有阵时咧就有一啲咧更加不能。外力抗拒到嘅嘢咧，就係時間嘅問題啦。嗱，劇本問題，你可能話，如果你揾個勁啲嘅人寫翻個劇本嘅，咁咪冇問題咯。係啦，即係譬如你嗰啲《無間道》1、2、3啊，你嗰啲嗰啲都仲可以頂到下嘅。 你講嘅時間係講相距嘅時間啊，即係話第一集同續集。 第一集同第二集嘅時間如果隔太耐咧，可能就會令到你覺得話，咦唔係喎，我印象中嗰個演員個樣唔係咁嘅喎。 哦，個樣變咗。 個樣變咗。 因為我會覺得，通常你第一二集隔耐啲咧，觀眾如果真係中意第一集咧， 新鮮感， 個係立馬期待感，哇！等咁耐，終於出第二集啦，係想睇噶嘛。 系啦，但系你谂下，以往我哋等嗰啲续集咧，譬如可能阿田嗰啲咩 Harry Potter 啊，或者魔戒啊， 点解 Harry Potter 阿田嘅我唔明 白，佢个仔女好中意中意睇噶，系啊，咁咧其实都系大概一年一两年内咧就有一部噶啦嘛，咁就 Marvel 都系噶，佢一定系差唔多一两年。 佢哋 plan 到2027年啊，嗰个咁嘅时间表。 系啦，咁但系咧而家有几套。有系啦，嗰啲人物都仲 keep 得几好噶嘛？但你谂下 Harry Potter 咧，嗰阵时啲人都话你用最近嗰集系咪即系譬如几年前嗰集大结局啦？你再对比翻你个第一次上画嘅时候，咪2000年咧？ 好似系， 哇！阿主角啊，我都唔记得佢真名啊，都系叫 Harry Potter 啦。丹尼尔，唔知乜鬼，系啦，哇！样完全唔同晒， 系啊，全部都唔同晒噶啦，系得妙丽就系咁靓啫嘛。 系 Emma Watson 之后靓咗， 系啦，再靓咗， 成熟咗。 即系你会见到话，以前嗰啲咧，好似个 B B 咁嘅样咧，去到大个咗之后咧，就变成一个反叛小男孩咧，咁都叫做系拍唔翻嗰个叫做咁收结嘅面孔噶啦。 系，唔系咁，但系起码哈利波特呢种算系佢真系讲成个高中阶段， 系啦 ，O K 嘅， 最终仲系拍，咁佢个样变又都正常 嘅， 系啦。咁但系如果嗰啲咧英雄大片咧，因为最近有两套片咧，一套就未上嘅，一套上咗咧，我琴日就睇咗一个咧，佢未算系可能最脍炙人口咧。我头先我问过几个同事，冇人识，冇人听过，阴公啫。就系呢个 Bad Boys 咧，呢个重案梦幻组咧，系咪真系未听过？ 未听过。阴 公咯，有位。 史密夫的 Will Smith 咧，即系拍呢个 Man in Black 嗰位咧，同埋另一个就 系、 是、 你仲系用紧 Man in Black 嗰位？ 都唔系，其实佢有好多戏噶啦， 最近 咁佢成名作啊嘛，系啊，仲有呢、這个好似系马田罗伦斯佢另外一个拍档咧。总之呢个黑人嘅组合咧，第一套上嘅时候咧就1995年咁上下嘅，嗰阵时咧佢导演就真系劲啦，系呢一个即系Michael Bay 啊。是这个呢就是拍这个 变形 金 刚 的导演。咁第二集呢就隔咗几年㗎啦 ,2003年。咁嗰时呢都仲系隔咗六七年到啫。咁都仲系 Michael Bay 同佢哋做导演啦。咁嗰时嗰两个都系大咗几年啫。仲好 OK 嘅。第二集都系继续 Bad Boys 咁样啦。 但跟住 隔咗几耐呢 隔咗2003年啦。或者十几年后 啦。16年后 啦。 但首先隔咁耐都仲继续再拍真系几得意。 咁系咪仲系嗰个导演 因为其实系啦，首先导演咧即刻匿埋咗啦，话我唔拍啦咁样，系、啦，我忙啦，我忙得滞，系啦，我客串做一个角色唔拍啦，咁咧但系继续系嗰两个男主角啦，咁但系佢哋真实年龄已经几多岁咧 ？Will Smith 咧原来已经50岁啦， 哇，可以话先啊，啱啱四十 几，系啊，咁佢个黑人拍档咧，另一个拍档咧就53岁，咁咧 佢样都好襟老啊，我觉得，系啦，望落唔系泰国噶，我觉得， 系啦，其实都仲几襟睇嘅咁样，咁但系因为冇办法啦，由 boys 变成。佢冇係由你 bad uncle 都算係咁啦， 老笑下啫， 唔會嘅咁樣。咁我琴日就即係因為我真係係 fans 嚟嘅，九幾年嗰套咧一路睇到而家咧，仲要咁啱得咁巧，我喺呢一程咧去台灣搭飛機嘅時候咧，就喺機上面睇嘅時候咧，我心血來潮啊，不如睇多次 Bad Boys 喎咁樣，就睇佢第二集。我完全唔冇睇新聞咧，我唔知佢有拍第三集 嘅。係啊， 我背 感應到啊，真係感應到。 跟住翻到嚟香港，我話咦，原來有第三集，我真係太過歐啦咁樣。跟住琴日就去戲院度睇咧， 聽節目 對比真係哇，真係爭太遠啦。 好大落差， 因为佢一嚟个导演唔同咗啦，成个节奏咧唔同咗啦，慢咗好多啊。二嚟咧，佢哋两个都自嘲咗好多咧。佢哋其中有一幕咧，嗰个都唔怕嘅，一幕嘅所谓嘅自嘲咧，就系佢对两个拍档喺度比赛话斗快啦，喺条街度跑，跟住话好啊。边个拉筋嗰个当出猫啊？ 咦，呢个好笑嚟噶， 好笑。佢话边个拉筋边个当出猫， 跟住以前细个唔使噶， 唔使噶。跟住照加句，我帮你 call 定白车啦，你一定要啊，你咁样。 但系你咁样睇唔好有共鸣咩？即系好似陪住个成长咁样，你都觉得啊，有睇翻有啲咁嘅 系嘅。 我都要接受佢嘅嗰个而家嘅年纪咯。 佢 仲 要 自己都玩喎。 佢仲要第一集一开幕咧，已经一开手咧已经变咗咧，就系佢做咗。外公咯，因为佢已经生咗个孙啊，多咗个孙咁样咧，即系变咗呢啲啊。 观众咧，即系普遍人咧，唔系好接受自己老啦，即系你话老 花啦。我接受唔到人哋噶， 系啦，更加接受唔到啲明星老， 即系真系唔得。 早十年见你都唔系咁，喂，十年咯， 原来佢系16年前。 系啦，咁 样 人哋变咗，其实系好正常嘅。 系， 但系睇翻你又好似觉得，哎呀，佢唔可以老噶， 你 本身个样就 系 咁噶啦。 因为你代入喺佢嗰个叫做情怀里边咧，系佢个样系即系年轻时个样啊嘛。 系啊，即系但系佢里边就好愿意自嘲，同埋佢知道唔通唔自嘲咩？ 唔通仲扮咩？ 唔通仲扮啊！真系 佢改翻 uncle 可能仲 唔系喎？佢嗰个名几好，佢叫 Bad Boys for Life 咁样咧，即系佢话一生一世永远嘅， 即系永远都26岁啲 friend。 系啦，咁另一个经典咧，嗱呢个你一定听过啦 ，Top Gun 壮志凌云， 系 佢而家拍第二集啦， 系 隔咗几年啦。 哇！有冇30年啊？ 有34年 啊！系啊， 佢未出世， 系啊， 梁耀忠未出世嘅时候拍第一集。咁咧、最可怕系咩咧？男主角继续汤告老师， 哦， 但女主角要换人啊！ 系啊，真系 男女真系好唔抵噶，真系。 系啊， 因为女嘅真系冇办法啦。佢哋我睇翻资料咧，就话当年啊 Tom Cruise 拍嘅时候咧，都未够24岁。今年其实你计翻咧，佢隔咗34年啊嘛，其实佢60啦。但 系 佢话咧，你 60岁啦， 你睇唔出个 Tom Cruise 个样， 系 啊，即系佢对上嗰几套戏咧，啲人都话喂，起码细10年喎，同真实 系啊，因为佢仲拍嗰啲成日都仲系要 仲系 Mission Impossible 啊， 系啊， 仲 OK 嘅， 因为佢即系个身形冇走。 但系佢话女主角咧，当年就好索噶 Kelly 唔知咩 McGills 嗰个咧，佢话而家已经要变咗咧，因为佢已经60啦，大家都60，但系咧佢真系佢冇特别 keep。所以佢就會有正常地白頭髮，同埋有三下巴，即係呢啲唔係想話咩，佢唔 keep 啊嘛，咁啊， 同埋正常男女嗰個即係個週期都係咁樣噶嘛， 成日都話男士咧 佢即系 襟挤好多嘅阴公。 系啦，即系可能譬如话好多男嘅艺员一开头起出嚟咧，可能未必话即刻爆嘅，但佢寿命会长啲，可能可以襟睇啲。 系 系啦，女艺员相对上咧就会保鲜期短少少嘅，所以要尽量喺把握机会啊。 所以喺即系喺演艺方面咧，女星咧系真系 蚀底啲， 即系系啦。 除非你转型咯，即系譬如你可能你话 转型， 佢要转型，即系你唔好每一次出嚟，譬如可能你话咩诶魅力斯翠普咧，你冇理由叫佢而家出嚟可能仲系 做 扮学生噶嘛，但系佢可以做一个好雍容华贵、好典雅嘅女魔头又得，佢做呢啲 O K 喎， 佢又驾驭到， 佢又驾驭到，系啊。只不过佢而家呢一套 Top Gun 咧，佢继续要大佬话佢嘅剧照继续系汤姆老师揸住嘅电单车，跟住佢女朋友继续喺后面揽住佢条腰，咁你点叫？ 系怀紧铁布 衫，你咁样点玩啫？真系 你叫佢拍翻，你都戥佢辛苦啦，真系都换一换人。 所以咧，你其实史泰龙都系噶。 系啊， 你第几滴血？ 哇，第七集啦，应该都系第几滴血啦。 佢系第几滴血？ 佢真系红十字会捐血最佳代言人嚟 嘅。仲有多滴嘅，喂，滴嘅仲有嘅，真系。 你有冇睇啊？你 冇睇啊？嗰个唔系啊，冇啊，太细个啦。佢初即 系 劲嘅时候， 系啊， 系啊， 当然啦。但系即系话，你而家有冇睇翻佢之前有得睇翻旧片？ 冇啊，冇 得 正常 嘅， 唔会嘅，正常。 但系当佢去拍到即系唔知最后滴血嗰时候咧， 最后佢冇最后滴血。 即系咁讲啊，佢写话。大家知道嗰第一段，即系佢嗰时咧，都啲人都喺度话：喂，唔好走出嚟啦！你个样就已经系即系已经残晒啊！ 即系留喺最美好嘅时光咪算咯。 其实系咯， 但系佢又要将一个英雄嘅传奇咧，好似好完美地话俾你听，圆满啊！系啦，因为佢都唔再冲锋陷阵咁劲嘅，佢讲好多都系话一啲即系人生嘅唏嘘啊嗰啲嘢嘅， 我估。系，譬如咧早阵子咧，阿舒华生日家咧，又嗰个咩威龙啊， 何威龙？ 唔系啊， 铁甲威龙，唔系喎，唔系佢噶，未来战士。 未来战士 ，sorry， 争好远喎。 都是机械人咯， 你都我都冇看啊，都答不到。 因为咧，咁佢之前拍咗咧，佢好像早阵子又拍过咧，咁啊，即系我两个细路都小噶嘛，十零岁，咁啊，跟住佢话：哇，妈咪呢套咩戏嚟噶？好像好精彩咁。佢话：我话哦，阿罗舒华新力加。佢话：我话好耐噶啦，呢套戏已经。佢话佢同埋，跟住佢再翻查翻呢个艺员，佢话：点解佢系一个州长嚟噶？ 系啊系啊，做加州州长，好犀利噶。 系啊，又系明星，又好红嘅明星。唔 系，所以好好珍惜啦，佢哋其实仍然肯咧出嚟拍，俾你睇下佢哋。佢又系啦，佢又唔介意话俾你听，系啊，我已经即系年纪咧不复当年噶啦。但系我哋有另外一个阶段俾你睇咯。 大家都会老噶嘛，明星都会老嘅。 百无禁忌， 大吉大利， 有我妈咪桂花甜。 俾你播落两个巴，开心啲，唞一唞，唞一唞， 好紧接啊，好紧凑啊， 我都唔明点解要咁紧。 节目嘅高潮一浪接一浪， 冇错啦。 你讲紧电影，讲紧啲外国明星，而家又翻埋古代。 你都系本地明星啊， 系 咯， 翻古代添啊，仲要嗰个距离几唔阔啊？你话，哎呀，好啦。咦、yeah, ，Chris 有冇同我一起做过呢个环节？系我讲嘅，你喺度噶？ 好似有啊，有啊，是是我记得 有喺度， 有啊，有啊，有啊，有啊。 系啦，咁啊，我就上个礼拜开始咧，就讲紧啊呢个古代啊嗰个井，因为咧水系我哋嘅咩生命之源。 系古代嘅井，即系古井， 系啦， 土嘅， 冇错啦， 系咩啊？咁啊，水 仲有咩作用咧？个井 咧就好紧要嘅，系啦，打井啊， 系啦。 系啦，咁啊，即系讲紧咧，就系话啊，古时嗰啲人咧起个井嘅时候咧，需要啲乜嘢啦？去点样检测等等嘢？我仲问过，就话啦，点样去测试嗰个井啊？系适宜起嘅咧，即系个地方啊？咁就摆一啲黄豆。系咪啊？摆喺嗰个地下嗰度，跟住攞个碗吸住佢一晚，咁睇下吸完之后咧， 有冇水气走出嚟？ 系啦，睇下佢有唔系吸完佢一晚，睇下嗰啲黄豆咧， 开大定细， 系啦， 有冇发芽？ 有啱啦，就唔系不止发芽嘅一晚之后。 你成日话我啱又话好，点知佢又唔啱，搞到我都唔知俾咩反应。 你终于都知道咗佢口头禅， 啱啦又 不过又唔系咁嘅， 因为有雾气，系就又唔系咁样。 咁啊， 就系、是、要睇下嗰个黄豆有冇一啲胀下胀下，有冇啲变化。如果有变化，即系话，诶、哎、个水气够咧，嗰笪地方就适宜起一个井嘅咁样，系啦，好严谨嘅。咁啊，古代人咧，即系佢系好有智慧嘅。咁啊，佢帮佢 check 啦，咁要嗰个叫做水嘅安全饮用咧，先至可以俾啲村民噶嘛，系咪先？嗱，咁佢咧就得意嘅，佢起一个井之后。啊，起咗啦，即系揾咗笪地，跟住起啦， 知道后面有水噶啦， 系啦， 起咗啦。 咁起咗之后咧，咁啊要用啦，系咪先？佢用之前咧，佢又未咁快俾大家条村民都用噶， 系再试一试先嘅。 啱啦，咁佢会放啲嘢，摆喺个井度一排，确保冇事嘅先俾大家用嘅。 系 哦，系咪试下啲水有冇毒咁嗰啲咧？ 我哋嗰阵时嗰啲咩沙井咧，摆只鸡落去，放条鱼落去， 即系睇佢死唔死， 睇佢死唔死，或者睇下嗰啲鱼肝油好唔好？ 因为佢喺下边繁殖，有一斗 O K， 咁啊即系健康咯。 生态系统喺下边， 系啦，放条鱼落去， 放就放啦， 放银针落去。 因为放一啲 碧血洗银针，睇下佢有冇中毒， 睇水有冇毒啊？ 系啦，睇下 系咯，其实系咪咧？定系放一啲可以即系嗰啲网定唔知咩？跟住如果佢流过有啲沙石咁，会棘到 过滤咁样嘅。 咁古时 攞张试纸 系咯， 摆喺下边 系啦。 咦，专咗色喎！哎呀，边个搞个井嚟啊？ 系啊， 怀孕而家佢 系啊，系啊，系啊，系咪呢啲咧？ 有两运， 应该系咁样，应该系咁样。 头先鱼。它是近的都是 有生命的。 是 的。水草。 鱼虾蟹摆晒落去。 看看开哪个。 看看哪边繁。 一流到哪个最多。 是的。 哪个可以繁殖得最 多。又可以一物两用是不是又有水又有东西吃在下面。是的。 嗱刚才我们其中一个节目主持人他说他家都有的。 我关了猫落去。 系啊， 睇下佢爬埋翻上嚟，爬翻上嚟即系有水。 龟啊， 嗰只龟啊，点解古人要摆只龟喺个井嗰度？ 咪睇佢死唔死咯？ 龟又唔系咁肉啊，都唔系。其实我唔知，我未试过抽干佢啲碎，睇下佢会唔会有。 唔系，应该系嗰啲井鱼咯，可能啲一氧化碳啊、二氧化氢啊，同埋 三氧化硫啊、 三氧化硫啊， 四氧化硫 系啊， 个本啊。 系咯，应该系咁样啦，同埋四四一十六啊，睇下有冇太多，就影响只龟咁样。 哇，咁你攞条命嚟教飞嘅啫喎，即系真系有，哎呀死咗 神龟镇守啊嘛，可能或者攞埋佢个龟壳嚟占卜。 哦，而家圣杯咁样， 圣杯一样， 可能落摆两只落去，一 睇边个摆个净， 啊睇翻呢个水应该都干净啦， 摆两只落去， 系啦系啦系啦， 系咁啊。 诶，其实咁样嘅佢哋咧，真系有佢嘅作用嘅，不过咧讲法有几个， 好， 咁有两个系迷信嘅，一个系科学嘅， 真系有圣杯唔通， 系咯，嗱两个系迷信嘅，咁咧佢话咧古人。就認為去到今天都認為啦，龜係咩啊？係咩象徵啊？ 長壽嘅象徵， 啱啦，長壽嘅象徵。而古代咧，因為佢係長壽嘅象徵咧，咁所以咧，即係你走佢都未走噶嘛，通常可以 係 咪先？可以過百年噶嘛？咁所以咧，放只龜咧，希望咧飲用水嘅人咧可以長命百歲，係啦。 咪先，即係佢會唔會拎翻上嚟㗎？定係佢為咗 keep 住啲水可以長期都即係好飲，佢長期都擺住啲龜喺入邊。 佢唔會㗎，佢會留翻上嚟㗎啦，因為佢測試完嗰啲水係 OK 冇毒。 佢唔係就咁養喺裏邊㗎咩？ 佢唔養喺裏邊㗎，咁最緊要擺咗喺裏面。 成日都話養在深龜人未識，係咪就咁解啊？ 喂呀，咁佢始終係有排泄物。 嗰個唔係啊， 嗰個係龜嚟嘅。咁呢個係其中一個啦，因為龜係長壽嘅象徵啦。咁擺佢喺度咧，就希望啲水都俾佢受到祝福。 長壽的水啊， 係啦，俾佢祝福到。咁跟住咧，啲人咧就可以飲完佢啲水都長命百歲。咁第二個迷信就係咁咧，就係話啦，因為古代咧有十大神獸噶嘛。 係啊， 哎呀，十大咁多噶。 係啊， 係啊， 即 係 嗰啲豬作元武嗰啲 friend 啊， 係咪？係啊，咪就係佢咯。 嗰啲泥馬嗰啲係咪都啊？ 是那些现代的神兽， 是的是的， 现代的他们未有 这个神兽，是的，那些没闪 卡的，是的，那些不知 什么 鸟啊，猿人啊，那 些狮啊，那些，是的，没的，没的。 龟呢，他说呢，也是十大神兽其中一个玄武，就是玄武了。玄武是龟和蛇合一来的， 是的， 是的。那么玄武呢， 他摆埋条蛇，真的 蛇怕一点嘛，真 的。蛇有毒的嘛，是不是？那龟是长寿嘛，选二合一，即选二合一。 洗头水。 二揀一啦，系咪先？咁咧，佢就话咧，因为玄武咧，佢亦都系管水嘅，咁即系佢系水神啊。 同埋佢通呢个龙王噶嘛。 系啊，龙宫啊嘛， 哦，即系佢系嗰啲将领， 系啊， 系咪啊？我见到好似之前细个睇《西游记》， 龟一定系丞相嚟噶， 系 啦，龟丞相，虾兵蟹将，龟丞相，哇，几犀利， 系啊，龟丞相，系啊，咁咧，佢哋就系水神啦，掌管水噶嘛，系咪先？咁啊，放只龟喺度嘅时候啦，咁啊，即系就等于咧供奉水神啦， 冇错冇错。 咁啊，所以咧都希望咧，即系保佑咧住喺嗰度咧嗰啲保佑嗰个井啊，唔会干涸啊， 冇错，水陆平安， 系啊， 水喉长开， 因为系啦，长年都有水喺度俾人使用咁样，所以即系呢个两个咧系一个比较迷信嘅谂法啦。 咁我反而想知个实际作用， 系啦， 系啦，即系到底就系咪真系睇佢死唔死嘅啫？ 只龟喺里边游下游下，系，咁佢就会令到个水就即系活啦。咁就唔會一池死水，就可以撥走嗰啲。 呢個就係實際啦， 實際科學嘅，科學嘅。喂，咁真係 撥佢 下嘛？ 係啊，佢油噶嘛？ 佢油噶嘛？係咪咁啊？ 唔係嗱，都即係其實佢都有啲原意嘅。佢話咧，誒龜咧，佢話係水性生活啦，喺水裏生活噶。佢話對於咧毒性咧好敏感嘅喎，佢係啦，即係喐下少少嘢唔妥 就縮埋啦。 佢就反套噶啦， 就反套， 系啦。咁佢就话咧，因为地下水 试毒噶， 系真系试毒嘅佢。咁因为地下水咧，即系因为因应周围环境，你唔知佢嚟自咩噶嘛。咁好容易受到嗰啲水嘅影响咧，即系唔系啲水受到影响啦，可能有菌啦，有污染啦咁。咁所以搵两只龟咧放喺井底里面，就可以测试到啲水究竟有冇问题。嗱，咁啊放得啲龟喺度一排嘅时候咧，咦，佢仲～ 仲在生， 仲在生，仲活得 好 过你， 系 啦，咁啊仲冇死到，咁佢就开始咧就俾一啲村民去饮用啦，咁样咯。同埋嘅佢话咧，除咗可以俾，即系话叫做睇到安全之外咧，咁万一啲水有啲咩问题嘅时候，嗱睇古装剧都睇过啦，啊可以成条村啲人咧，我因为 毒死晒噶， 系毒死晒，饮咗啲井水中晒毒噶嘛，咁样。 通常嗰啲奸人咧就喺个井度落， 系啦， 系啦， 跟住全条村就哎呀肚痛啊，咁 样。系啦系啦，咁啊成条村啲人都有出晒事嘅咁。如果放只龟喺度，如果嗰啲谂住打水人，咦只龟有事 死咗， 咁你就可以知道啲水唔饮得啦嘛。咁所以咧，佢个龟摆喺度咧，个功能咧系真系有好多好多喺度。 点解唔摆青蛙嘅？成日都话井底之蛙，唔系井底之蛙，佢跳唔出噶嘛？ 系唔知可能佢好劲咧，每日都努力咁锻炼咧。 系啦， 系啊，跳咗出嚟咁样冇咗，你仲以为佢唔知走咗去边？ 如果摆只青蛙落去，就系一种教化嘅作用，等大家每日打水嘅时候就 提醒自己唔好咁 唔好做井底之蛙。 咁但系话明嘅龟系长寿噶嘛，咁所以佢都希望啲水有祝福啦，希望啲水又能够测试，同埋佢真系即系嗰啲叫对啲毒性嘅水咧 系 好敏感噶嘛。确保嘅村民嘅饮用水安全咧，哇！佢哋摆只龟喺度咧，就喺个井。 所以而家我哋嗰啲滤水器嗰啲，其实就 系 乌龟咯。 我一阵间拎只龟翻去屋企，再试一试我嗰啲饮水，睇下饮得安唔安全先。 系啊，睇下健唔健康啊。 警方在西北部一个原住民区发现七具遗体，相信涉及驱魔仪式同虐待，十人涉嫌谋杀被捕。警方早前接获原住民报案，只有几户家庭被当地一个宗教组织强行带到一处地方虐待，声称要他们悔改自己的罪行，假如不悔过就会被杀死。检察官星期四在一处地方发现这批死者，包括一个孕妇和她的五个孩子。警方同时救出15人，相信他们同样曾经被虐待。被捕疑犯包括未成年人，预料最快今日出庭。天气方面，东北季候风正影响广东沿岸地区。正午时分，本港大部分地区气温较昨日低3至5度。本港地区下昼同今晚天气预测：下昼短暂时间有阳光同干燥，今晚大致多云，吹和缓北至东北风，风势间中清劲。展望听日早上天气清凉，随后嘅两三日部分时间有阳光。下周中期渐转温暖潮湿。而气温是19度，相对湿度是67%，黄色火灾危险警告现正生效。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经济行情报道， 恒生指数报28,878点，跌4点，总成交金额578亿6千几万。上证综合指数报3076点，升2点。深证成分指数报10972点，升5点。部分活跃港股造价，腾讯控股397.8跌2.2，小米集团12.8跌升5.8， 阿里巴巴217.2跌2.2，美团点评110.4跌1.9，中国平安96.95升1.5，盈富基金29.05升5仙，黑布黑布10.4跌9毫，同程艺龙13.38跌2.4，中芯国际15.32升4仙，民生银行5.94跌2仙。外币对港元的卖价：美元7.772，英镑10.161，瑞士法郎8.051，澳元5.358，加元5.956，新西兰元5.163，欧元8.6528。每百元对港元7.052，每百港元对人民币88.42。日经平均指数报24,054，升121，港金现价报14,400，跌10。伦敦金每安士买入1,554.18美元，卖出1,554.68美元。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道完毕。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Didi 同你讲啦，咁葵涌道由于有道路工程啦，去翻西九龙走廊方向，近日荔枝角消防局封咗慢线噶，咁而家比较车多，龙尾排翻去美孚桥面噶，咁亦都影响到美丽道啦，去翻长沙环道方向咧就比较挤塞噶。咁重复多次啦，就系、是、由于有道路工程啦，葵涌道去西九龙走廊方向，即系去翻旺角方向啦，近日荔枝角消防局封咗慢线嘅，咁而家龙尾排到去美孚桥面啦，咁亦都影响到美丽道去翻长沙环道方向咧就挤塞。隧道方面嘅情况，红隧港岛入口告士打道东行过海排到湾仔运动场，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啦，去到爱民村加士居道过海，龙尾维利道。路面情况喺港岛方面，下角道西行去上环方向，左转去红棉路咧就挤塞，咁影响到告士打道西行去中环啦，龙尾就市超域道；坚尼地道去翻皇后大道东方向，龙尾就合和中心；东区走廊西行去中环，近住维园道落桥位车多，排到去海丰园。喺九龙啦，亚皆老街去大角咀方向，近住洗衣街一段咧就车多，龙尾排到去胜利道。加士居道天桥去大角咀，龙尾康庄道桥底；渡船街天桥去加士居道，近骏发花园一段挤塞，龙尾果栏；将军澳道下行啦，去观塘道方向，近住观塘警署一段咧都系行车缓慢。喺新界啦，丁九桥啦，去翻屯门咧就慢车。特别要留意安全车速位置有观塘绕道丽晶花园来回。好啦，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FM 94.8至96.9，香港电台第二台。 RTHK 有音乐，有快乐。Radio 2音乐， 音乐， 音乐，以音乐之名。 我是二台的黄天怡。一个好的歌手就是带着他的理念一直做好音乐。 我是普通话台的 Benny 叶宇波。一个值得欣赏的歌手是不会当唱歌只是一份工，而是当唱歌是一份使命。 总结2019年香港乐坛成绩 第42届十大中文金曲， 1月19日晚上8:30，香港电台第二台、港台电视31、香港电台网站同步播放。 我想学多啲有趣嘅知识， 我想有平台俾我发挥所长， 我哋想拥有自己嘅小天地， 我想有多啲发展机会， 我想生活更加安心。 你对2020-21年度财政预算案又有乜嘢谂法呢？我哋好希望可以采纳你嘅意见，快啲上 www.budget.gov.hk 话我哋知啦。 香港电台第二台 安歌同学会， 我是一个很简朴的人，我经常坐地铁，到现在都是。我其实有意特登这样生活，我觉得作为一个创作者一定要贴近大众的生活、如果我连自己去银行交张水费单都不懂的话，自己坐地铁坐巴士都不懂，我怎么写出剧本，怎么演出这样的角色呢？ 香港电台第二台逢星期六早上11:00， Jackie 陈陶安。 大家好，我是叶璇，你听紧的是安哥同学会。 好啦，嚟到12:11啊，今日直播室有桂花田啦，有阿 Chris 啦，仲有曾志豪嘅。 系啊 ，Chris 今日咧系今个礼拜最后一天啦， 系啊，最后一个钟啦，依家系啊， 倒数紧系嘛？ 系啊，咁啊，气温咧又升咗一度咯，19度气温，相对湿度66%啊。 黄色火灾危险警告现正生效。头先阿 Chris 咧好得意， 做咩事啊？ 佢咧望住我哋啲听众咧啲嘢啦，佢话啊，点解呢张 听众啲嘢？ 即系佢系啊，嗰点唱字，咁佢就话，佢话咦？呢个系 fax 嚟嘅，点解咧会系？点解 我见到有一张纸系人手写嘅？ 点话？因为 fax 嚟，点解人手写嘅有颜色嘅？ 系啦，但系见啲颜色嘅笔居仲有啲 highlight 咗啲字咁样，咁唔系 fax 嚟噶？ 系咪阿宇抄俾你噶？ 喺边度抄翻嚟咧？我唔明。 可能喺网上面咧， 即系个个都 print， 突然间呢一个要抄。 系啦， 唔系啊，啲圣人会寄信嚟噶嘛？睇下豪仔手头上有几张啊？ 但系呢张唔似寄，我见到后边系写住啲 fax 有呢 个 有啲环保纸 啊，鱼抄俾你噶， 系咪啊？系咪啊？你抄噶鱼？ 唔 系 啦，系啊。 电话打嚟，然后佢就可能驳唔到， 咪就 系 咯，帮你抄低 咯，系咯系咯， 啱咯，有真迹啊！俾你读先啦，少女嘅手笔啊，而家 好啦好啦，咁我就读呢一个啦。阿四同埋 Agnes 啊，佢话诶主持好，祝你哋咧身体健康，想点唱俾陈氏家族，祝大家姐、二家姐、三家姐、爸爸妈妈、龟龟龟友。开开心心，身体健康，特别是爸爸啱啱病咗，系呢排都真系好容易病，要身体健康，妈咪都系。最后咧，祝大家呢一年开开心心。哇，死啦！呢、這个佢指住要豪仔唱啊， 好啊，开开心心。 然 后 呢只我怀疑系咪每个礼拜都会唱一次？ 有身体健康咯， 你估下？唔系， 我每天我哋讲嘅 郭富城嘅 郭富城哦，强咯，阿强系已经强算系新少少噶啦，佢已经唔算系咧每一个礼拜都有噶啦。 明明成日都见佢出现。 不如我哋每人拣一段咧，睇下你一谂起强，你会唱边段？我哋一齐唱咯，同一时间一、二、三。 你 都心有余尖嘴，系啊！ 你做咩扮人哋啊？ 冇啊， 冇 咯， 冇啊！ 佢 外面几好， 有翻个原汁原味啊嘛，系咯，都几多人想似佢。 好啦，嗱，呢度四年级嘅吓有 Queenie 啦， 咪先，曹豪仔你咁样当唱咗噶啦， 我费事应该我唱阿田又阻住我噶 啦，好啦好啦好啦， 其实你了不起，假使你永不说不能做到，到到到到到到到到。 阿 Chris 话咧，下次咧都考虑 人是你 呢啲长辈咁嘅。 我见仲有一个钟，冇乜所谓啦， 系咯 ，OK 啦，冇所谓啦，系咪先？ 好啊，呢度咧有 Queenie 啦，系啦， 问阿 Chris 点读咯 ，Mikuru 系咪啊？应该系 Mikuru 啦。 阿 Hoin 啦，同埋阿乜咧都话啦， 哎呀， 系啊， 阿乜啊， 系啊，咁咪就话 Chris， 你嘅笑声真系好治愈啊，记得多啲翻嚟啊。佢话 Chris， 你嘅笑声真系好治愈噶，成一啊咁样。喂，够啦， 魔性嘅笑声， 笑到你讲完呢一句。 跟住咧 ，Chris 嘅工作咧够自由啦，又可以经常遇到咧事工对于娱乐真系好啦。佢话之前阿 Chris 咧长做散工啦，咁样 长做嘅散工， 支持阿 Chris 嚟做长 做散工， 系啦，咁样可以开翻个 topic 咧讲背包游啊。 系啊，好啊， 但我次次讲真，你都嫌辛苦嘅。 边个嫌辛苦啊？ 大家都哎呀好辛苦啊，都系听下算啦咁样。所以就 其实就系想听啫嘛，佢冇话跟住做噶， 系纯粹得个听字。 我想听下点辛苦啊？ 系啊 ，OK 嘅，我可以附和你噶。 系啊，咪同阿祖做一个又系嗰啲背包游同埋富贵游咯。 系啊，啱啱好真系。 系啊，啱啊。 一个就系富贵游嘅。哇！又去紐西蘭啦，咁樣 係 啊！ 我 見到佢啲 山加油啦，我啲山加油 啦。你就一個就搭 first class 嘅， 係啦，一個就搭嗰啲叫做咩啊？ 貨倉 唔係啊，唔係貨倉， 太高貴到咁啊嘛！ 係睇下幾時會有你有位 票 咩？ 係啦係啦，唔係 OK 嘅喎，下次諗下，下次諗下。 好啊， 好嘛， 背包遊 嗱呢度真係寫信嚟嘅阿 Pauline 啊，佢就話咧豐叔三寶你哋好。咁咧就佢话我大哥咧喺上个月23号咧，哎呀大家利是啊，俾个巴士咧车亲只手啊，做咗成咧两次手术之后咧，仲要喺大髀咧就割咗忽肉嚟植皮添啊，系啊好阴功，希望佢早日康复咧，身体健康。咁咧仲有咧，我亲家咧就会喺1月20号咧就会做一个腰骨嘅手术，希望佢就手术顺利就身体健康啦。今年咧我个孙咧阿修仔啊。就会咧，收仔定东仔咧，收仔就会升读中一。 收字同个东字真系， 佢有啲似企人边嗰个冬天嘅冬啊， 企人边嘅冬天嘅冬， 系啊。 哦，我啱啱睇到个啊，即系佟大为嗰个佟咁样咧，咁应该系修仔嚟嘅，将开读中一，升读中一，希望咧佢就入到心仪嘅学校。仲有咧，我妈妈咧就喺2月9号咧就生日啦，93岁啦已经，祝佢老人家咧身体健康嘅。咁我新抱咧就会2月份生 B B， 祝佢事事顺利 ，B B 咧健健康康，祝大家身体健康啦。嗱，咁即系佢嘅辈分系咩啊？ 佢嘅辈分， 佢有个新抱啦。 佢系老， 又有个孙仔啦，系啦，即系 佢系奶奶 啦， 又系阿嫲嫲， 系啦。嗱，但我觉得最厉害系咩咧？佢仍然可以令到你啊，单凭个字迹啊，你以为佢系一个啊读紧书嘅同学仔嚟噶？ 系咩？喂， 你 睇， 咩意思咧？ 因为我都系写呢啲字噶。 喂，又系喎， 系咪先 后生字嚟？ 好后生啊，少女体 嚟 噶， 系啊！ 你睇到真系以为咧系同学仔写信啊，好好啊，我觉得。 你系一个嫲嫲啦， 已 经系 嫲嫲嚟噶， 好 啊，真 系。咁佢系一个好年轻嘅奶奶同埋嫲嫲咧， 超年轻。 定系呢个都系阿宇手抄俾你噶？ 呢个唔系，呢个 可能佢搵佢嘅书嚟代笔咧。 都可能系，系啊，阿宇好老积噶啦，可能写出嚟啲字啊，真系啊，黄希智咁啊， 跟住有啦 ，Suki 啦，啊，好中意呢个名啊，靓仔 Chris。靓女甜甜，仲有歌王豪 哦，咁应该全部都系真话嚟噶，系啊，全部都系真话嚟 嘅，系啊，接受埋我哋， 系啦，唯有硬食啦，咁样系。 首先咧，同你哋拜个早年先，恭喜发 财， 祝我哋身体健康。佢话 万事胜意， 系阿甜咧有冇嘢需要祝翻佢啊？ 哦，有啊，祝佢身体健康，青春常驻啊！ 好啊，我系咧 Suki。明日系我好同事 Carrie 嘅大婚之喜，可惜我孖仔老板未能够翻嚟饮 Carrie 嘅喜酒，咁啊恭喜我最好嘅朋友 Hazel 再做妈咪，仲有明晴晴上星期咧就喺首尔就完成咗剩翻嘅学业， 系 就希望咧佢要努力完成学业归来，唔好辜负咗 Jane Auntie 同埋你 Chloe 家姐，仲有两个孖生哥哥嘅心愿。哇，佢出现咗好多人名啊，佢嗰个关系图好阔啊，因为努力完成学业， 系 知道咧佢哋会有用电脑听我哋嘅节目噶，即 系 呢个外国都希望我哋可以抽出读出，多谢。 有啦，读咗啦，读咗啦。 系咪真系好多听众咧都喺 海外啦， 喺海外啦，都上网重温听我哋啊，或者就到时间可以听现场嘅，听现场啦。如果唔系，佢哋都会重温，好开心噶。 系啊， 系啊。 呢度咧，心麻咧就话啦，贤姐好好，美少女甜甜，岁岁 Chris， 哇，真系用岁岁 全部都要讲真啦， 系啊，听众眼睛都系雪亮， 都系啦， 听众嘅耳朵都系雪亮。 你开始备受污染啦。 最近啲雪梨嗰啲全部。变黑色咁样真系啊！ 你妈咪有冇翻嚟赞你噶？ 赞我乜嘢啊？ 即系话你咧越 做得 好 咯 咁样。 我冇噶，我屋企人好内敛噶， 都系都 系啊！即系佢唔会即系特别。 我屋企人都冇赞我唱歌好听，系啊，都好内敛。 我自己有自信就 OK 咯。 我亦都系，我哋越嚟越 friend 喎呢方面。 系啊系啊，做一个艺人最紧要有自信啊嘛， 系咪 先？ 我亦做一个艺人最紧要够艺添， 系 啊，我都系噶，我都系噶。 好啦，今日咧系佢啊老公大人嘅生日，佢喺度咧就祝佢生日快乐，身体健康。今年咧就要赚多啲，赚多啲，赚多啲，俾佢嘅美女享用。 佢真系写咗三次， 系唔系我咁加强啫，系啦， 都系美女。 要讲三次嘛。佢话讲真，老公大人咧，新一年一定要注意佢嘅身体，要健康才是最重要，知道嘛？我屋企仲有柴米油盐等你噶，等你养啊，老公大人你要加油啊，咁 最紧要呢句 系啊， 仲有加油。赚 钱养 系啦， 养我哋。 佢话咧，阿 Chris 好好，我想点唱咧，无言感激嘅得唔得？ 可以， 系啊， 谭咏麟嗰首啊嘛。每次夜晚夜静没法去入睡， 佢都扮康啦， 系 咯， 欢呼声时常冲击我。我扮埋乐器嘅，见唔见到啊？我弹紧 air 吉他噶，岁月无声消逝， 好多嘢点唱噶。 欢呼！一阵我唱两句，你又话我 hea 唱咁样唔得噶嘛？ 我补下你系 啊，系啊， 我快点唱。 好啦，呢度有一个咧，就真系耐咗少少，唔好意思啊，因为我哋咧上面嗰堆信海里边咧，而家先潜到落嚟啊，因为我见到佢系圣诞 卡 嚟噶，系啊，圣诞卡咧，仲有三个圣诞老人咧接咗一个拉叶咁样咧， 好似风琴拉， 系啊，咁咧佢就系嚟自12月18号，即系我哋而家先至抽到出嚟咧， 真系， 正所有心唔怕迟啊，系 啱我成日都咁讲， 系啦，佢咧就系叫做公公啊，咁咧佢就话啦，曾志豪。 好欣赏你嘅文章啊，多谢，好中意你做节目嘅风格，多谢，请坚持落去啊，多谢。咁咧，祝你同你嘅大公子，佢隐藏咗呢一份嘅赞美，系啦， 惊佢讲嗰下欣赏你嘅歌声啊，死啦！ 我咪诚实咯，我都唔加落去啦，咁样。佢话希望你同你嘅大公子啦、小公子啦，生活愉快啦，健健康康成长啦，咁样、嗯。多谢， 但 系 佢冇祝你同阿 Winnie 可以开心心啊！ 唔系，佢两个心咁黑心嚟睇呢啲人， 继续俾老婆闹。 咁样噶，大公子如果同细公子都生活愉快嘅，咁梗系我哋两公婆都真系恩爱啦，系咪？ 佢系要留翻个位俾你老婆。 做节目啊，做节目啊， 跟住仲有呢个 Sandy U， 今日咧17号就系我妹妹陈善文仔仔白日燕，哦，佢个妹妹个 仔仔 嘅白日燕，祝杨富少快高长大，呢个咪仔仔个名字， 一定系 啦，啊好多嘅，快高长大，身体健康，聪明伶俐，听听话话。 嗯、 一月份咧，我屋企有六位一月之星生日，哇，咁犀利嘅， 系 系咯，祝各位生日快乐，身体健康，事事顺境，全家幸福快乐，平平安安。三位主持麻烦帮我唱首生日歌俾佢哋听。 好啊，恭祝你一月雨天齐，因为一月啊嘛。 兄贺你三 四五六咧， 系咯，兄贺你三月四月都快乐。哦，系咯， 五六月七八月噶嘛， 旧月有十一月啊， 嗱你又嚟啦， 三二月，真系多谢， 冇办法唔去过啦， 系佢， 好多谢佢肯配合我， 真系， 不如我哋粗粗地做一对 Bad Boys 嗰啲 Choir 组合得唔得？ 你升个 Bad Uncles 啊， 系啊，唔好同一架， 极地和赤地，仿似两种人。若突然接近，定会惹灾祸。炎夏结霜，中画面太不相衬，但能我竟能被你吸引。寂寞陪我坐，任由你光临，但未能够盼。难入你心，会激起太多公愤。做你恋人，要应付太多厄困。从旁待你好，我与无言风高。相识得太早，怕燃起更加早。情缘像泡影。但是仍灰心，爱那有侥幸，横越雪山，有多少用这命途短送做你恋人，要努力更多。我爱你，我都坚信，为何待我好，你是如何做到？喜欢得太早。像泡影，怕动人承诺我。 年代都会有呢一种咧，就系、是、好似一啲唔同背景造成嘅嗰种爱情差距嘅故事嘅。系、嗯、啊，呢一、這个就系吓、啊、今年嘅贺岁嘅爱情电影啦，《高攀爱》啊，咁啊有啊李靖君啦，同埋陈家洛啦，系咯、啊，真系啊。 系啊，头先我见到一个点唱咧，我见到呢个系最想读嘅呢、這个，因为我觉得好重要啊，要帮佢做呢一个任务啊。 系 阿 Patrick 啊，同阿靖文讲，佢话对唔住，我十二月。我激嬲咗你，冲口而出同你讲个分手，我依家好后悔。虽然你原谅咗我，希望你原谅咗我。喺大气电波咧，我好想同你讲翻声对唔住，我永远都爱你。 咁点算啊？ 系佢依家话好后悔啦，同埋佢话佢原谅咗嘅，即系可能佢已经叫拆解咗个局面，但系佢都仲好后悔啊，即系好懊悔啊。 点会轻而讲先得？ 真系啊，嗰啲即系有时冲昏头脑，即系就算嬲到时，真系心呼吸透，但系我宁愿咧，当下子咧，大家离开现场一阵。跟住再去傾翻，就唔好講啲衝口而出嘅説話。 係咯， 即係你嬲嗰下，可能好多時候都唔知自己講啲乜嘢。 係 啦，但係講完出嚟，咁你就收唔翻啦。 我最記得就係黎明嗰陣時有隻歌係咁樣講嘅：分手的賭氣話兒，就請不要講兩次、 嗯， 我心死過一次。哇！即係呢啲説話咧，不能夠亂講嘅。 係啊，佢已經講過一次啦， 講過一 次， 但係唔緊要。即係如果佢有懺悔嘅， 係 知錯能改咯。 係啦，冇錯啦。 但係問題係佢而家好翻啊嘛，好似話。 嗱，佢冇好明確咁講嘅，佢話佢原諒咗佢啫，但原諒咗我唔知道，即 係可能條刺咗仲喺度。 係啦，同埋佢話講咗分手，咁我唔知原諒咗係咪即係已經又 OK 翻咧？ 不過我覺得咧，即係用翻自己一個即係真係最真誠嘅態度咧去對翻呢件事，但係唔好就再擺喺一啲嘅悔疚喺自己嘅心，即係罪疚感喺自己度啊。 係。 你就会好似不停咁弥补补偿翻呢样嘢咧。 点啊？即系又唔好罪疚。 咪就会辛苦啊！嗰、那个 Patrick 会好辛苦、啊。 系呢个甜甜感情事件簿系咪？ 我觉得会系咁。 系啊，呢方面好丰富，因为 系咪啊？方面 啦，佢闹佢老公嗰啲说话咧好丰富。我呢啲我全部都讲过。 点解闹完之后又唔后悔？呢方面咧非常之丰富。 我听过近日最型咧，就关于呢个分手嘅冷笑话咧，佢就话再嘈分手啊！好啊，分手咪结婚咯。 哦，系啊， 系咪啱先？即 系 佢个 get 嗰个位就话，我同你分手唔做男女朋友啦，就升咧就结婚， 系 即系咁样咯，真系。 系我都有一个朋友咧，佢成日称呼佢依家个老婆，佢叫佢做佢前度， 前度哇， 因为佢系初恋，然之后升一级结咗婚。 系 我ex 啊，我之前我女朋友。 咁因為而家老婆啦嘛， 就攬曬 個朋友，好嘢喎， 真 係 有計㗎。 喂，嗰個感覺好超型 喎 ，OK 喎，真係 全部一齊嘅咁樣。 係啊， 好啦，呢度咧有個真係寫信嚟嘅，佢咧話好正，個名叫五兒長啊。五兒獎同埋哇！我後面嗰兩個中文字真係睇唔識喎，咁咧我就照讀先啦。佢就話啦因為我如果俾我估就好似雀仔個雀字咁啊，你覺得係咪似個雀字啊？ 哇！喺呢、這个定系吹啊， 吹定奖定好似雀仔个雀，总之就五儿奖，冇嚟咁可爱叫雀雀噶。 咁就 又冇未必冇可能， 讲埋话 雨名咯， 系雨名咁。佢话啦，就咁嘅，我 唔可以 keep 嘅咩？ 真系雀字嚟噶，佢另一封信就写咗呢个字啊，雀仔啊，真系雀啊，雀雀啊， 系咯，咪系咯。 咁系咁，雀雀都可以做五儿奖， 可以自由高飞嘛。 系啦，我快读先。 佢话 我老婆系啊，我老婆咧阿 May 个四家姐个女啊，最近就喺2019年嘅12月咧就结咗婚啦。 嗯， 当晚咧有好多年青人咧就出席同埋帮手咧，令到我有啲缅怀过去嘅日子，怀缅过去。 冇时间啦，继续 系啦，再次祝一对新人咧，梁仲恩同埋富仔咧新婚快乐咧，世界和平嘅。佢五儿长雀雀啦，咁另外补充咧，佢就话啦，风骚三宝啊。咁十一月尾咧，之前啊，就系我昌哥咧，就佢出殡撤灵嘅日子。当晚佢个仔咧，阿健仔咧，喊到收唔到声，我老妈子都忍唔住喊咗出嚟。当晚出席嘅朋友都好伤心，毕竟系一个咧已经近八十几岁嘅老人家，而且咧近年都身体唔好啊。希望大家咧都有呢种心理准备咧，早日走出阴霾咧，就唔好太伤心啦吓咁样。 系 啊，都系呢位阿雀雀啊，电话号码1873188，系啦，新闻之后咧就继续听你电话啦，同埋仲有点唱嘅留言， 唱啦， 冇问题嘅。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中午12:30由谢天丽报道新闻。运输及房屋局局长陈帆宣布，港铁屯马线一期将会在2月14日开通，提供来往大围至启德的服务。 机电署已经确定屯马线一期达至安全同良好状态。监警会副主席谢伟全对于延迟公布首阶段检视报告表示遗憾，期望有关司法复核案件的审讯可以尽早进行同有结果。他强调，虽然报告延迟公布，但监警会的工作会继续。谢伟全又说，监警会是考虑了法律顾问的意见，委员一致同意延后公布报告，直至司法复核案件有结果之后再讨论和决定发布日期。至于几时发布，他表示要视乎很多问题，包括提出司法复核的申请人配合。他又表示明白公众对于报告有期望，但亦要尊重法庭和提出司法复核的权利。被问到监警会第二阶段工作的范畴，谢伟全没有透露内容，只是多次重申会继续工作。武汉新增一宗感染新型冠状病毒肺炎的死亡病例，泰国和日本亦先后确诊个案。港大微生物学系讲座教授袁国勇说，未必反映疫情的风险提升了，因为以患者发病的时间来看，泰国和日本两宗病例都很相似，可能显示这两宗个案和武汉的病例发生的时间都差不多。他认为最终必须要了解所有病例开始出现病征的时间，再了解14日之后是不是仍有病例，才可以知道疫情的发展。袁国勇说，现时最重要的是医护人员一旦发现有怀疑个案，病人要立即隔离和进行测试。他又说，获得新冠状病毒的基因图谱之后，已经完成制作相关的快速测试，所有在过去几日曾经到武汉并且出现发烧、呼吸道感染或者肺炎症状的病例都已经进行快速测试。一项民调显示，美国参议员桑德斯在民主党总统初选的支持度超越前副总统拜登。路透社和益普索在网上收集到681位民主党人或者报称独立选民的意见，两成人支持桑德斯，较上星期的调查增加两个百分点，超越获19%支持的拜登。女参议员沃伦由12%支持排第三，排第四的是前纽约市长彭博，支持度是9%。调查又显示，大约20%的受访者仍未决定支持哪一位参选人，亦有大约2%人表示可能会改变选择。天气方面，本港地区下午和今晚天气预测，下午短暂时间有阳光和干燥，今晚是大致多云，吹和缓北至东北风，风势间中清劲。展望明天早上天气清凉，随后的两三日部分时间有阳光，下午中期渐转温暖潮湿。现在气温是19度，相对湿度是65%，黄色火灾危险警告现正生效。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经济行情报道， 恒生指数报28,870点，跌12点，总成交金额585亿7,000多万。上证综合指数报3,076点，升2点。深证成分指数报10,972点，升5点。部分活跃港股造价，腾讯控股397.6，跌2.4；小米集团12.82，升6毫。阿里巴巴217元，跌2.4；美团点评110.2，跌2.1；中国平安96.95，升1.5；盈富基金29.1，升1毫；黑布黑布10.46，跌8.4；同程艺龙13.4，跌2.2；中芯国际15.3，升2仙；民生银行5.92，跌4仙。美元对其他货币嘅卖价：港元7.772。日元110.23，瑞士法郎0.966，澳元0.69，加元1.305，新西兰元0.664，人民币6.871，英镑对美元1.307，欧元对美元1.113。日经平均指数报24,047点，升114点。港金现价报14,400元，跌10元。伦敦金每安士买入1,554.71美元，卖出1,555.21美元。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道完毕。 FM 94.8至96.9，香港电台第二台。 农历新年， 骚动音乐有好多明星啊！ 犀利啦！我哋有张敬轩、廖耀庭、林依文、Ega、方浩文、施乐莎、Carla、Jenny、何韵诗、Robert Dan、周国贤，仲有陈奕迅。哥， 得哥咋？做咩啊？ 就去同你睇运程。 你个音乐节目嚟噶， 听咪知咯。 留意1月20同埋27号香港电台第二台下昼3点到5点 ，Eric 燕倾骚动音乐， 用音乐同你睇运程，行大运。 要预防肺炎及呼吸道传染病，市民外游时应避免去爆发肺炎嘅地区，唔好接触动物，唔好食野味，避免到湿货街市、活家禽市场或农场。如果翻到香港后发烧或有其他病征，应戴上外科口罩同立即求医，话俾医生知最近去过边啲地方，仲要时刻注意个人卫生，保持双手清洁。上 chp.gov.hk 了解一下啦。 中文歌曲龙虎榜伴奏精选， 初恋好少话做得好嘅，唔使自责。 没有身份，妒忌是我得紧着你。明白怎接近你，拖拖拉拉心要死，便要死，凭何苦天怨地？其实未动摇你，连幻想都感到惭愧与卑鄙。 Cuba 话今次佢就系歌入面嘅主人翁啦，回想自己嘅初恋，觉得后悔，觉得自己当初唔识珍惜，相信呢个亦都系唔少人对前度嘅感受啊。 只好处死。 作曲胡鸿钧、苏道哲，填词林若玲，编曲监制苏道哲。 没有身份，妒忌何来委屈？自己 今个星期全新打入中文歌曲龙虎榜第十九位，胡鸿钧《没身份妒忌》。 中文歌曲龙虎榜伴奏精选，逢星期六中午十二点至两点，黄天怡《中文歌曲龙虎榜》。 风骚快活人今日有逐渐得到听众肯定我歌喉嘅曾志豪， 仲有俾听众肯定咗我笑声嘅 Chris， 咁有啲假噶啦，喂，咁唔得噶啦，要真啊！哎，今日哎真系，喂，李美话今日已经有听众接受咗你啦，亦都有人叫你收声唔好再唱嘅。阿曾志豪，我系你嘅拍档，我都觉得好难顶啊！我系桂花田。 咁咪多元咯， 啱啊！有接受唔接受嘅， 佢唱得越嚟越好听， 咪就系咯。 去到即系嗰个接受到好，即系 我套用我哋 对生活嘅质素嘅要求。 我套用琴日一位公众人物嘅名言咪得咯，叫我收声嗰啲都系害怕正义。 O K， 好，我哋继续点唱啊吓。 哇，真系好有道理，真系听到。 Carol 就话咧，咪要拆解，所以叫佢读多啲中文啊。哎，1月19号咧系佢个女啊，阿 Koey 咧嘅生日啊，14岁生日，祝佢咧生日快乐，身体健康，开开心心，俾心机读书啊，爹哋妈咪都好 love you forever 啊，可唔可以唱首生日歌俾佢听啊？呢个系个 Koey 啊。 Chloe，Happy birthday, Chloe，Happy birthday，Chloe，Happy birthday，Happy birthday， 祝你生辰快，我仲有真音嘅快乐。 我谂住同你合唱嘅咁多嘢都算，等唔到你最后抽几个字。 其实曾志豪话，即系十不相瞒话俾听。 啊，呢度我哋有一个点唱卡咧， 听众就话俾你哋听啦，阿 Chris 唱歌系好听。 有个咁嘅留言。 啊、 有我的垫底才可以突出他的歌喉， 真的多谢你的牺牲啊！ 仲有好正啊！有个听众咧，佢话咧，喂，啱啱咧，佢话我哋系佢系阿英啊，佢就话咧，佢系我哋忠实 fans， 佢话系啊 ，Chris， 我啱啱先喺多伦多咧。 睇到你嘅 睇完播完你个背包咩、哦、背游南美，哎呀啱啱又点唱喎，喂真系承接住 啊，缘分 系 啊， 多伦多都睇到你啊， 好好啊， 唔系咯，所以唔好再喺度话自己咩好辛苦啦嗰啲。 系啊，佢话想点唱俾所有真香港人听啊，祝愿大家都平安健康快乐。 多谢阿英。 好啦，呢度有一个咧就系 Polly 啊，我哋嘅忠实听众咧，佢就有一张卡，仲有一个点唱。 系啊，张卡好多签名噶， 因为佢系做呢个老人院里边嘅院姑娘咧，护老院啊，所以里边咧基本上系万岁宴嚟噶，有好多老人家佢哋嘅签名。 系啊， 系啊， 八啊几、九啊几咧，都系年轻噶。 系啊，佢话咧感谢咧， 即系过百岁都有好多。 系啊，佢话。咁即系我哋咧，每个月都会读出咧 ，Poly 相识嘅朋友嘅生日点唱，等佢哋有一个好美丽嘅回忆，喺人生里边咧添上咧多姿多彩嘅片段。而家咧就送上咧众人嘅签名嘅贺年卡，祝大家咧就心想事成咧，万事胜意嘅咁样。咁咧佢嘅生日点唱咧就包括有一月十八号嘅陈玉兰女士啦，一月二十四号嘅 Mabel 啦，正月初四生日嘅黄玉莲女士啦，二月一号嘅 Anna 护士姑娘啦，二月十号嘅黄咏欣牙科护士啦，二月十号嘅陈唐伯伯九十四岁生日啦，哇！仲有呢个真系犀利啦，正月二十六日系罗森婆婆嘅一百一十岁生日。 其实佢有冇记咗嗰个生日？ 一百一十岁 好犀利，可以去健力士登记下。 系啊，佢话祝各位咁多咧都要生日快乐咧，身体健康啊！祝三位咧都要新年快乐咧，工作顺利啊 ！Poly 上 都祝翻佢哋身体健康。 系啊，多谢晒，系啊，我哋呢个 非生活 系啊，份量好重嘅呢个贺卡。 系啊，系啊，跟住咧又有早晨啊，三位主持人，我系阿 Kitty。咁一月十五号咧，即系啱啱嘅礼拜三咧，就系阿 Sarah 嘅生日，祝佢生日快乐，工作愉快。另外同大家拜个早年，祝大家咧鼠年快乐，身体健康，开开心心，仲有希望自己揾到一份稳定嘅工， 冇问题嘅， 系啊， 系啊，希望在明天。啊、好啦，电话号码1872388，1872388，电话旁边你系边个 ？Hello，Amy 啊 ，Amy 你好啊， 三位主持好， 恭喜快活人，系、 啊、 你好，有咩点唱？ 有点唱嘅就系、是、嗱，第一日咧就系、是、我今日有个题目咧就好认同你今朝你讲狗狗嗰个咧，咁今日我星期二嗰日咧，我屋苑嗰度拍门咧，有个屋主咧就拍个玻璃门，拖住只狗大狗，咁我咪拱门帮佢拍卡，跟住帮佢拱到门，点知咧，嗰秒钟只狗大狗嚟嘅，转头咧扑过嚟，我几惊啊！好彩就我褪得快，啲褪后得快咯，所以就我自己祝我自己幸运咯。 即系好热情咁啊，定系佢真系想攻击你啊？ 应该系热情噶系嘛？ 唔系想攻击佢，可能我都知咧，狗狗个性，佢因为喺后边啊，佢可能以为我砸 佢。系啊系啊，因为佢谂唔到我系开紧门，系 拱门拍卡同拱门，佢个户主冇帮佢冇拱 冇上带 拱到门。佢就谂住保安出嚟，帮佢开门。 系，咁但你又好彩缩得切，所以就冇事。 系啦，好彩我祝我之行。咁另外一件事，我琴日有隔篱屋个街邻居咧，就送了一盆大嘅，即系一枝好多兰花嗰只兰，嗰盆兰花俾我。咁因为我琴日赶住落去开业委会，所以冇得闲多谢佢，所以我想响 即系好邻居啊，系啊，多 谢 佢，系啊，多谢我真系。 咩兰花嚟噶？咩兰花？ 即系贺年嗰啲啊！ 一支嗰只但咧，新出嗰只咧，我呢几年喺 花 店先见到系，跟住好大朵，唔系普通。我平时我系种嗰啲一支噶嘛，一支大支嘅，跟住上面好多大啲兰花都几大，我嗰次睇咗唔记得知嗰只系咩花。 哦，总之就靓。 咩品？ 系啊，如果最贵嗰只兰花就叫一兰咯。 唔系一系嗰只咯，系啊就嗰只， 就系嗰只咯， 得啦，一支兰花。好啦，仲有冇其他点唱 Ada？ Amy 啊， 今日我做嘢嗰度间中心就食 团年饭， 一老友记食团年饭，咁我就恭喜你哋，预祝佢哋新年快乐啦，身体健康啦， 好啊， 咁大家身体健康， 系 啊， 最紧 要 多谢，好有爱心地，即系同啲老友记一齐食嘢， 互相帮助。 今晚食团年饭，咁同埋喺屋企人一齐，咁佢哋啦，咁佢屋企人一齐，咁所以就晏啲我哋就会比较忙啲啦。 好 嘅， 好啦， 加油啦， 辛苦晒啦， 好 啦，拜拜， 身体健康， 系啊，好，再听多听众啦，1872388 Raymond，Hello。 Hello， 你好， 系你啦 ，Raymond， 系啦， 三位嘅尊贵嘅主持， 唔好客气 啊， 至高无上嘅听众你好啊， 交友嘅咋， 系啊， 都唔尊贵啊， 你好， 有咩想点唱 ，Raymond？ 我点唱呢有一只英文歌叫 Woman in Love。 是啊 ,Woman in Love。 我太太呢就 边只啊边唱啊。 我太太呢嚟緊嘅1月25号大年初一生日。 是啊 喂喜上加喜。 生日就象征年大年初一咁点啊你哋两公婆会不会在边度都唔去拜年我哋两个庆祝生日啊 唔会啦，我哋同啲孙啊，啲仔女一齐啦。我有13个孙嘅， 十三哇！你满清十三王朝嚟嘅，你系 你问你开始细都几犀利喎？你棵树枝 系咯，系咯，系咯，系咯， 吓系啊！ 你有几多仔女啊？ 我四个仔一个女， 四个仔一个女，平均每人生 2.5 个咁样。 咁啊，我哋都年纪大啦，我太太都71啦。 好 后 生 噶 嘛，咪但有13个孙仔孙女玩都好开心噶，即系会好热闹个气氛。如果拜年一齐系咪啊？ 最细嗰个就四岁，最大嗰个16岁。 哇，犀利犀利啊吓！ 点解你要拣Woman in Love 啊？ 系咪拍拖嗰时？ 我本身就唔系。 系咪呢只啊？ 我喺大陆出世嘅， 系系。 咁我四岁咧就去咗英国。 哦。 咁啊，18岁又要当兵。 系。 咁啊，跟住入咗去海军情报科做嘢。 嗯， 咁而我96年啊退役，翻翻嚟香港。 所以你系007啲 friend 嚟嘅。 我系属于英国国防部嘅情报科。 哦，犀利啊！ 哇， 因为我哋 乱讲嘢， 同嗰啲系咯，即系 咁啊，跟住每一年，我太太响96年开始到而家，到今年2019年我都是每一年都送一粒金粒俾佢。 哇！唔系金粒朱古力喎，金粒 喎，一两重嘅金粒。我就嗰阵时1996年开始买，嗰阵时系2800蚊嘅。 哇！ 而家系12800都未买到咯。 而家14000几。 系啊！ 但你对嘅爱系点可能用钱嚟计到嘅呢？ 好浪漫啊！ 你听到金粒你都唔系浪漫啦、 啊，唔系真系我听到佢会几多浪漫啦、啊，系今天吓、啊， 我太太中意储金粒啊， 系、 啊，咁点解会拣 Woman in Love 呢只歌咧？ 就是因为金粒咯 ，Woman in Love 最好就 Woman in 金粒啊，系咪咁样咧？ 好，有咩想同阿太太讲啊？ 我希望佢身体健康啦。同埋啲孫啊，個個都聽聽話話啦，仔女聽聽話話啦，冇乜要求啦。啲仔女個個都自己有樓有剩啦，唔需要我哋去照顧佢哋啦。咁啊，得我哋兩老自己住埋一齊嘅。 好啦，多謝曬你浪漫嘅電話啦， 恭喜曬 Raymond 啊！You care, but you don't love me. Though I know it, it still hurts to hear the truth. I'm no child, I'm a woman. I love you, and I'll always be around when you need. 好啦，继续读点唱啦吓，呢度咧有一个咧就系阿彭太啊，佢话咧我叫 Julia， 我今日同彭生咧系27年嘅结婚周年嚟噶，希望咧你哋可以祝福我哋，我哋今时今日咧就每年今日啊都会 fax 去贵节目度噶，作为我哋嘅结婚礼物，哇， 多谢、啊， 我哋真系任务重大、啊。我哋日日都听你哋节目噶，我哋已经将你当咗系我哋嘅朋友，成日都会问咧今晚有冇听啊，但又唔记得咗，讲下讲下咧就话系啊，原来有听啊有听啊咁样，跟住就好好笑啦。 系啊，真系好啊，多谢。 佢话咧 多謝你哋增加咗我哋夫妻嘅话题。最后呢就希望大家都身体健康。我彭太永远爱你彭生。多謝by the way, 叫豪仔早啲起身。多謝你彭太。係呀，佢太了解我了。係呀，真 係。Chris, 佢呢排冇咗个座驾呢好啲㗎啫。 係呀，好早 呀。 咁 係呀， 有时真係圆明一线咁样十点佢仲未见到人 嘅。好驚呀，真係。 係咁呢度呢亦都有三位主持你哋好想点唱俾我嘅女女听，佢係 Yan Yan 啊。佢因为今次考试成绩呢全部都有进步，仲有两科呢非常之好添。希望女女呢可以一直保持嘅。可以想点翻首加油的歌，等我哋可以拣。 永不放弃，扭住眼泪。 叫佢拣就 后 悔啦。 系冇错。 好啦，呢度有 Lucy 啊，佢话啦 ，Chris， 俾初初第一次咧做替工时咧，你进步咗好多，好得好多啊！而家咧做得真系非常之好啊，同佢同主持人咧默契好咗啊，互动又多咗，你加油啦！ 系啊，佢可以窒我哋啊嘛，因为而家 佢放肆咗， 放肆咗，大胆系啦。 唔系咁好咯，开心咯，即系佢。即系我觉得俾佢一个好好嘅体验，即系除咗你对住非洲老虎大笨象嗰啲咧， 佢见到 非洲 系 冇老虎嘅，我必须 系啦，冇错， 系啦，咁即系都见到我哋咧，即系我觉得佢可以， 其实佢见到我哋好似入丛林咁样噶， 即系同啲非动物嘅人类系做乜？ 河马同埋金丝猴啊都有噶，系咪先？ 系啊，好好啊， 系 跟住咧， 真系好好咯，佢话 系啦，又有呢个Rosalind， 佢话三位风 show 嘅主持，你哋好，又讲我嘅，听咗 Chris 几日好开心啊，耶！多谢，想点唱 You're Beautiful 俾我哋，仲有呢个亲戚好友同埋观众听， 系啊， 几中意 嘅， 你唱嚟 听 啦 ，Beautiful。You're beautiful， 定系另外嗰只啊？ 行唱啫嘛。 You are beautiful， 唔系啊 ，by James Blunt 啊， 哦，咁一定 就 系 呢只。 好啦，咁你不 算。喂啊，呢度啊 ，Chicken Q 都话 佢都有啲铺人噶。 我知啊， 系啊， 所以可以开发。 好惊啊！佢都系出完咗啦， 我哋一齐扮声。You're beautiful， 我想讲啲情报晒啦 ，Chris， 停。好啦，阿 Chicken Q 就话啦，靓仔啊 Chris， 佢咁快又要走啦，你越做越好啊，同埋咧好搞笑啊，希望咧你继续咧能够咧听到你嘅声音，同埋同我哋拜个早年，祝我哋大家咧都身体健康。 拜个早年啦， 都祝你身体健康啊，事事顺利，系心想事成。 OK， 好，又再听听众电话先啦，电话号码1873888，你系边个？陈太。 喂，你好啊 ，Hello 陈太， 你好啊， 系你好， 系陈太， 有咩点唱啊？ 首先咧，我咧就想咧就希望喺澳洲嘅人咧同埋动物咧都安全，同埋啲生果咧早日扑熄嘅， 真系要，真系要，冇错， 系啊，真系听到好 好心痛 咯，觉得啲动物又死咗咁多人，又有啲伤亡咁样， 冇错冇错，系啊， 系，咁咧我就想咧就点唱俾任何一首歌都得噶啦。俾喺澳洲嘅仔仔，佢今个月23号生日。 嗯，佢个有冇受到啲咩影响啊？咁而家佢嗰边？ 我就同佢倾过，佢都话嗰度比较远嘅，就所以暂时都 OK 嘅。 佢系住喺边一个城市啊？ 系咯， 佢系住喺 Melbourne。 我到墨尔本都好中伏噶，真系。 其实成个东南边嗰啲都好多嘅， 系啊， 成个东边咁讲系啊。 嗯，咁另外咧就点俾Leanne 我新抱，佢1月3号生日嘅，补祝翻佢嘅。 好啊。 咁另外我孙女 Corin 1月5号都系补祝佢生日嘅。 哇！你孙女都有埋噶啦，已经。 系咯，陈太真系啊！头先阿威文又唔似一个年长嘅前辈啊，陈太又唔似有个孙女。 我好开心咯，因为上次我打通嚟咧，都系阿 Chris 喺度，今次又系。 系啊，系啊，真系缘分啊！你 今日就特登揾阿祖辈。 你特登候住阿 Chris 打嚟噶噃，哎呀，俾机会 你 同佢对话啦。 你唔好识穿我啦。 系啦，我俾机会你同小鲜肉沟通两句嚟交俾你。 好啊，好啊，阿 Chris 你好啊。 系 ，Hello， 点啊？ 你而家做节目咧越嚟越顺畅啦。 系啊，多谢啊，系啊，久经训练噶， 都可以大家都互动啦，同其他主持人。 系。 都好正， 希望你加油啊！ 多谢多谢你支持， 好似香港人一样加油啊！ 好 啊好啊，继续 好啊，多谢陈太， 好 啊，下次打嚟，拜拜。 我都要赞下我哋嘅台长，系啊，因为即系阿 Chris 系阿台长揾你翻嚟咁样，跟住咧极力推介你翻嚟， 系系啊系啊系啊，好开心 啊！ 我使唔使话我哋之前对佢嘅感觉系点样？ 系啊， 有咩？ 梗系老虎都话我哋一早话佢得噶嗰阵时， 系啊， 一早应该得，点会唔系佢先得噶？ 如果唔系。 唔系佢嚟啊，有佢喺度，我点会放咁多假啊？ 系 啊，哇！边个 真 系 好好啲前辈，俾咁多机会俾后辈去学习咧。 系咯，一听到嗰阵时，我就已经觉得又挨得苦，又会背包，又经历又多。 你谂下，我星期一个经历系七十号、八十号、九十号，大家都可以共赢一路啊！ 系咯， 都 系你六十号喎。 边度六十咧？系请问？ 我唔知啊，我冇你了解得唔透彻。 继续听听众电话先，你系边个？陈女士个女，你系咪啊？ 系、大家好， 系你好， 早晨， 早晨，早晨， 陈女士你好， 好开心啊你， 嗰、那个 好开心啊，系啊，因为我打得到上嚟俾你哋啊嘛， 头先隔篱嗰把啦，嗰把声系咪你个女定系点？边个嚟噶？ 自己嚟嘅咩？ 定系咩？ 头先嗰个个孙仔， 个孙仔我都话啦， 系啊，我同佢今日系佢正日。两岁生日， 哎呀，生日快乐 ，B B， 叫咩名啊？ 多谢，多谢，咁咧， 佢叫多谢啊，你英文名叫 Thank you。 佢叫 芊芊啊，记唔记得啊？早几个月打嚟咧， 哦，佢叫芊芊， 哦，我记得啊，因为我好中意个芊芊个名字啊。 嗰时话佢十六个月啊嘛， 哦，佢咪草花头有个 两岁， 嗯，哦，咁我想问十六个月同埋两岁中间佢有冇即系已经大咗好多啊？好多唔同嘅变化咁样啊？ 变化咗好多啊！ 啲物啊短晒啦，而家肯定系 讲嘢又比之前 伶俐咗 啲啦，叻啲啦，系啦， 系 啊，拎啲啦， 同埋开始曳咗咯。 希望快高长大啦，健健康康。 因为我细仔系接近两岁咧，而家越嚟越曳啦，真系离晒谱啦，已经去到。 有啲叫活泼啊！ 吓， 你仔先曳嘅。 系啊，个个都系咁讲啊，仔就曳好啊， 但系老豆曳就令到个仔都曳埋。 系啊， 希望佢。是啊，快高长大啦，你的 BB 都是啊，快高长大。 会 一定 会 嘅，你放心。 是啊，咁你哋点样庆祝啊？有咩玩啊？ 都冇乜㗎啦，都係过多两日我又年初一生日。 我哋年初一都系年初生日。 咦，你会唔会就係头先佢话佢个老婆啊？ 我妈妈呢就年初四 係 103岁生日。 哇，恭喜晒，真係寿与天齐，寿与天齐。 真係起上街 去。早几日呢就气管唔系咁好，入咗医院， 是是是 就而家就好返好多啦，希望佢都系健健康康啦， 系梗系啊，一定要，一定要，系啊， 希望佢睇到我哋呢个个都快快活活啦，个个都 四代同堂喎，吓。 真系， 哇！系个由心底笑出嚟。 唔系，正你哋派利是都真系派得好开心， 派到攰啊！ 你话如果我哋咧一次过识晒佢哋咁样咧，我哋嚟斗利是真系正啊！真 系。但系 你仲够咩？ 佢下几代都好多啦，我哋都 系细个嗰时。 咩话？ 咩啊？ 个个都系望细个嗰时都系望。 斗利是噶嘛， 系 咯， 系啊， 一样啊！而家无论你派利是定系斗利是咧，总之你系啊，你感觉到可以有好多唔同嘅家庭咧聚埋一齐咧，好开心。 恭喜晒你哋，真 系 好多喜事过生日啦！ 系啊， 大家都生日快乐。 打到上嚟俾你同你倾偈，我就好开心。 咦，咁你年初一生日咧，其实你系咪唔食蛋糕就专食年糕噶啦？即系你个生日蛋糕就变咗。 今年我旧历系年初一，新历就过咗啦， 哦， 咦，旧历年 咁我系旧历嘅，我哋老人家咧就计旧历嘅， 咁 咪 好咯，你年年新年你都生日， 系咯系咯，几好， 即系追住个新人新年嚟生日嘅， 系咯， 好系啊，即系今年第一次撞啱系年初一生日咯，咁咧仔女就同我过几日食饭， 你嘅新历系今年1月25号系咪啊？ 系啊，系啊，新历系啊，新历系啊，新历啊，调转咗讲。 系，明啦。 我哋就早两日。 O K， 明白明白。 即总之，你系年初一生日啦。 今年 啊，今年 今年先系， 今年系啦， 今年系 系 啦。 好啦，咁啊，祝你生日快乐，身体健康 啦。好啦，希望你哋个个都系身体健康啦， 好啦， 快乐啦， 好啦， 好啦，好。合家欢喜啦，好啦，多谢你。 O K， 拜拜。好啦，呢度有新年嘅话，佢系三位好啊。呢几日咧，佢又听到我哋嘅声音咧，佢系本身唔系好开心啊，但系咧听完之后就好开心翻啦。希望我哋咧节目不停咁上升啊，收听率。佢亦都多谢阿 Chris 喺度啊。 我真系好中意阿 Chris 其中一样嘢咧，无论我个烂 get 咧几烂都好。佢都識得欣賞當中嘅奧秘， 仲係由心咁笑出嚟。 係有時真係冇人笑都幾好笑喎，咁樣 係啊， 我 都幾好笑啊，真 係係啊，真係幾開心㗎。 好多謝你呢個禮拜咧翻嚟嚇，咁啊有機會咧好快就會再見到阿 Chris。 好啊，多謝兩位令到我咧每個朝頭早啊呢一個一至五咧笑得好開心啦。 係啊，而家佢隻眼幾靈 嘅，爛 get 定唔爛 get 都好啦。 係啊，好啦，我哋有緣再會啦， 拜拜， 拜拜。